就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近100人要检疫。天气方面，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在上午5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晚时间部分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埋除咗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呢一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埋汕尾南吹强风。天气各方，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田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9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依家由许敬轩报道一节财经新闻。道琼斯指数报3158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9点，升7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3.77，瑞士法郎0.977，加元1.312，人民幣6.967，英鎊對美元1.154，歐元對美元1.001，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7.69美元。卖出1719.02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跑马地的月光是不是特别浪漫？三对都市男女沿着电车路发展出三条港式爱情线。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 今个中秋上映都市爱情小品《跑马地的月光》，张智霖、佘诗曼、蔡一智、江希文、苏永康、姚乐仪领衔主演，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无缘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无缘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无缘唔好送。最后玉无缘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上时间嚟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林慧翻嚟嘅时候咧，就发觉天空上面咧嗰啲云非常之靓啊！如果用手机嘅相机功能咧拍摄出嚟嘅话咧，嗰种嘅蓝色更加系一种蔚蓝色嘅天空，相当之美丽啊！星期六的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1%，一个相当之舒适嘅早上，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啦！ 晨光每日一格， 去到星期四啦，今朝早会唔会都有啲唔想起身，有啲赖床嘅感觉呢？吓！有时咧赖床亦都系俾自己再思考同埋反省嘅一个机会嚟嘅。我自己咧好中意咧起身嘅时候，如果觉得眼瞓咧，就会俾自己赖床大概1分钟至到2分钟。而呢2分钟咧，我唔系净系眠一眠嘅，我会谂下啊，到底今日咧嘅计划有啲乜嘢要做咧？自己好似列表式咁样咧，就讲一次喺自己心目中咧，默默咁样念一次，数下1、2、3、4、5，到底有啲乜嘢工作需要完成，有啲乜嘢嘅事情需要处理咧？只要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咧，有冇试过啦？我自己都好中意咧，就系发梦嘅时候咧，不由自主咁样咧，将第二日要做嘅事情咧，好多时都梦一次先嘅。嗱，例如啦，试过出席一啲活动嘅时候咧，发梦就会谂下啊，到底听日嘅情况系点咧？做司仪嘅时候咧，就成晚喺度背稿，发梦都谂紧份稿应该要点读，第二朝点会唔熟啊？不过咧，可能好多都市人如果好似林慧一样有呢啲情况嘅话咧，系咪意味住压力都几大，个人都几紧张咧吓？嗱，瞓觉就应该要放松嘅，瞓醒嗰一刻咧，希望系可以精神焕发，而且咧个人嘅心态系完全准备好嘅。6:12嘅早上，如果你系听住晨光第一线嘅话，唔知道呢一刻你系咪都系赖紧床咧？都要俾自己一啲起身嘅动力嘅。通常咧，我自己喺谂紧今日有啲乜嘢要完成嘅时候，都会俾啲引诱自己嘅。例如系有冇啲特别嘅事情，今日系好想做嘅咧，咁就攞嗰一样好想做嘅事咧，攞嚟做自己嘅一个引诱啦。嗱，例如如果你今日放工嘅时候系约咗你自己嘅爱人见一面嘅话，咁呢个可能就系你今日工作嘅动力啦。快啲做晒啲嘢，提供你嘅工作效能咧，自然可以快啲收工，快啲见到你想见嘅人啦。所以话人咧，有时有目标之余咧，都要识得俾啲奖励同埋帮自己揾啲动力嘅。动力可能系你中意做嘅事情，可能系你中意见嘅人，乜嘢都可以噶。 呢一刻赖床嘅你，不妨都好似我咁样，计划下今天有啲乜嘢事情要做，然后谂下自己今日有啲乜嘢最想做，有啲乜嘢人最想见，可能就可以俾到多啲动力你，今朝精精神神咁样起身翻工啊！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根据内地的一篇报道，话到来自青岛的妈妈在个女儿开学之前一日检查她的暑期作业做完未啦， 点知一检查嘅时间，发现个女嘅暑期作业入边有一篇嘅日记。点知呢篇嘅日记系需要每一日写一次噶，佢原来一次都冇写过。于是乎，佢就同个女讲：，喂，你快啲将呢个功课做咗佢啦！估唔到呢个女女灵机一触，竟然加出绝招。佢短短一个钟头之内，就将应该写40日嘅日记内容全部完成。妈妈就即刻检查下啦，睇咗一阵，已经想晕啦。原来个女女嘅日记内容全部都系同打牌有关，而且每一篇都系得两句，几乎都系 copy and paste。不过佢就用手写，例如今日我和爷爷打牌，最后我赢了；又或者系今天我和弟弟打牌，最后我赢了。仲有一个是今天我和奶奶打牌，最后我赢了，只是打牌换了不同的对象。女女在7月22号的日记入面，终于有一篇不一样的内容。她说到，今日我看到一只猫仔，我就去了追这只猫，我捉不到它，被这只猫仔走了，我就很伤心了。但是除了这一篇之外，其他的日记内容全部都是跟打牌有关的。看到个妈妈又好嬲又好笑，佢话到睇完之后自己血压都飙升咗好多添。见到女女咁奇怪嘅日记内容，好多嘅网友都跟住嚟笑，更加话到系啊，暑期作业的而且确咧，好似系一种折磨咁样。话难唔难，不过总系要嘥时间去到做，有一种枯燥无味嘅感觉。啊，估唔到呢一位嘅小女孩竟然咁聪明，用呢个方法处理咗佢嘅暑期作业。今日朝头早，如果回想翻你以前做暑期作业嘅日子，你会谂到啲乜嘢呢？你会谂到自己好俾心机去到做暑期作业，定还是会谂到借啲朋友嘅暑期作业嚟参考一下？定还是你做完之后又借俾朋友参考一下呢？定一话系临急抱佛脚，真系最尾嗰两日先至开始做呢？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子，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谁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仍得了道具。 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又变更加等待。早日胸襟够把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腺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好多人咧都会喺度谂紧自己而家拥有嘅系乜嘢，不过咧我最近见到有一句说话咧，我觉得都几美丽，而且咧几有鼓励性嘅。呢句说话咧系咁样讲嘅，佢就话啦，每一个人嘅花期都唔一样，唔需要焦虑人哋俾你提前拥有，都系嘅。其实每个人嘅成功都系靠自己嘅苦干，若然你肯苦干的话，今天未能拥有嘅事情，可能他日你会拥有咧，只不过系俾人哋开花嘅时候，俾人哋风光嘅时候。不一样啫，相信自己，向自己的目标努力进发，只要肯坚持和有毅力，将会有成功的一日的。 怎么偏偏我现时生？ 听过来自陈慧娴的花店，花店里面呢就已经有很多不同盛开的花朵。记住啦，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今早起身的时候同自己讲一声加油，你是得的，好好做好今日的事情，每日努力的一小步，他日就会成为你成功的一大步来的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明友报道这一节新闻。英国新任首相卓惠斯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讨论欧洲能源危机，两人同意能源供应的韧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性。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卓惠斯在通话中指出，英国和德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会致力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防务合作，亦都期待未来同索尔茨有更密切的合作。至于修订北爱尔兰议定书一事，卓惠斯表明首要任务是保护北爱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较早时致电卓惠斯，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克强说，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愿意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英国白金汉宫表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接受医生建议休息之后，推迟原定当晚举行的枢密院网上会议。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原定星期三晚以视像方式出席枢密院会议，首相卓惠斯和新内阁部长原本会在会上宣誓就任，但是白金汉宫说，女王经过星期二一整日活动之后，医生建议她休息，但是无需入院。近期受行动不便困扰的伊丽莎白二世目前仍然留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她星期二打破传统在当地任命卓惠斯做新首相。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即日起解除公共交通口罩令，并呼吁民众接种升级版新冠疫苗。霍楚表示，纽约近期的新冠疫情平稳，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大幅下跌，必须比生活恢复一些常态。公共交通、惩教设施和庇护工厂等场所将不再强制戴口罩，民众是否佩戴取决于他们自己作出的风险评估。霍楚又说，纽约州居民即日起可以申请接种针对新冠原始病毒株和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升级版疫苗，12岁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都应该尽快接种。他更加在记者会上即场打针。怀押已经超过一年的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吴明时任理事，去年出版《羊村守卫者》等三本绘本，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成，案件押后至今个星期六求情同判刑。法官郭伟健在判案书指出，三本绘本具煽动意图，不单止是源自文字，而是文字在儿童脑海产生的效果。法官认为有关绘本鼓励羊群守卫家园，而教导儿童学习这种美德并没问题，但是绘本的序言提及反修例事件，明显就是要将真实事件串联。法官认为最大问题是儿童被告知故事属实，令他们相信自己是故事中的羊，狼就是会伤害他们的中央和特区政府，又指出版人拒绝承认中央对香港的主权，并引导儿童认为中央和香港政府所做的是错误，亦都不合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ا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و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COVID-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来到早上6:37，收听紧嘅继续系晨光第一线。早晨，钟哥， 今日又系视像电话， 系啊，几好啊，好清晰啊。 唔系白元浩打俾你， 系啊，系林慧， 系林慧揾咗你， 揾咗钟哥喺度。 不过话说咧，咁今次去买啲嘢嘅时候咧，咁啊睇下究竟有几多地方系即系喺5:00嘅清晨呢啲时间咧会营业咁样。原来香港真系一个不夜天嚟嘅。但不夜天度咧，有啲铺头系冇开门。但系开灯，系啊， 即系准备紧可能。 我唔系，系冇人，佢只系开灯啫。咁譬如话，我正话去嗰一区嗰度咧，咁除咗有啲小店、一啲卖嘢食嘅地方开铺之外咧，开得最多灯嘅铺头，你估系乜？做啲咩生意嘅？街铺嚟嘅，街铺嚟。 吓、啊，我会觉得系食肆啫，时装店唔通？ 咁又唔系， 因为要 display 啊嘛。 食肆就一两间开咗，直头有人添啦。咁但系究竟咩铺头系开咗灯，但系唔系开紧工咧？冇人噶。就是一啲地产铺啦。 哦， 咁佢可能咧就系谂住夜晚有人咧，我瞓唔着觉，不如买楼啊咁样，瞓唔着觉，不如买楼咁样。 咁好勤力喎，嗰区嗰啲人。 好勤力，咁望，点解无端端开晒灯？佢唔系一间，几间？咁当然咧就系唔同嘅嗰啲叫做地产商，唔系地产商啊，嗰啲 地产店啦， 啊嗰啲咁样啊。跟住可能呢间见到，哦，隔篱开灯啊， 我哋开咯， 执书啊，不如我都开啦。咁但系我心谂。即係如果作為一個環保嘅方向，冇人行熄燈啦。係 啊，其實如果真 係 需要去揾屋嘅話咧，如果要落到街去揾咧，都唔會話即係因為你熄咗燈而唔去咧，因為佢落到街先知你開咗燈噶嘛。 你都照鏡，我應該係揾陽宅噶嘛，因為冇理由夜晚 走嚟呢度睇 睇樓咁樣噶嘛。咁你開燈嚟做咩咧？咁當然啦。咁有啲人就話唔係啊，你夜晚如果有人行過，見到我哋呢個譜號，可能佢會諗起朝早過嚟咧。 哦 ，OK， 咁但係。咁有幾多人先？你可能計落個電費都唔夠冚翻條數。 係啊， 咁你知而家個市道又唔係咁好。 係啊， 咁不如大家即係如果你夜晚收工， 連嗰啲鋪頭嘅燈都麻煩關掉啦，就唔好咩啦，即係又開住佢啦，咁咪浪費地球資源啦。 嗯，其實有機會人為失誤嚟㗎，可能你咧係有一次有個係啦，唔記得熄，跟住隔離嗰個，佢開燈喎，我哋又開先咁。點知其實係因為唔識一識咁跟住對面嗰個，你又開燈啊？我都係繼續開燈啦，今晚咁、 可能都係我今日諗多咗。咁我聽朝再望一望先。咁我 可能聽朝熄翻曬。 唔張紙喺度。请关灯， 支持环保咁，唔知得唔得啦吓？咁啊，即管咧，真系咧，听下钟哥话斋，环保啲啦。 晨光百科， 寻日咧就系白露啦，今日咧天气似乎真系明显咁样凉咗好多吓。咁呢一种凉凉嘅天气，大家又会唔会有一啲嘅活动好想去进行，好想去参与呢？香港近呢几年都有一啲人咧，好中意去睇一样嘢，叫做红叶嘅。红叶亦都系秋叶嘅一种，其实咧就系只系秋季几个星期里边咧，落叶乔木同埋灌木喺正常绿叶手温度同埋日照改变之下而产生嘅一个自然嘅现象嚟嘅。香港咧好多人就中意去大堂嗰度睇啦，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咧交通咧喺呢啲时候就会特别多人特别挤塞噶啦。大家如果要睇嘅时候，因为咧头先都讲到啦，因为只系得几周嘅时间，可能就会好想把握呢一个时机啦。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这些红叶或者是黄叶秋天的时候见到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就是因为天气的改变，在凉凉的秋天叶就会开始变黄艳橙色，又或者是艳红色，也是因为温度下降，阳光减少，所以抑制了叶绿素的产生，而衍生了这些辅助色素。原来黄橙和红都属于叶的辅助色素。如果喺温带地方，例如系北方啊，同埋季节性干燥嘅区域咧，呢啲叶可能咧就会有季节性嘅落叶，所以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成日老师都会教啦，秋天嘅时候树叶会变黄，然后跌落嚟噶嘛。好啦，讲下佢个变色问题咯。头先讲到啦，秋天来临，因为咧佢嘅温度同埋佢嘅日照都会好唔一样啊嘛。而日照减少和温度降低，就会令到叶的基因慢慢形成了一层特殊的木栓细胞，进而令到它的叶脉慢慢地闭合，最后就没办法提供水分和矿物质，所以叶绿素亦都随之而降解咯。不过咧，完全都唔系话完全冇养分噶。喺叶上面咧，之所以会有呈有红色，佢话如果咧胡萝卜素比较多嘅话咧，就会呈黄色同埋橙色啊。而呢啲色素嘅降解度咧非常之慢，所以咧红叶就可以维持到几个星期都唔脱落啦。唔知道你有冇试过真系去安排一个约会嘅方式，系用呢一种嘅睇红叶啦。不过我觉得咧，虽然系几周嘅时间，都可以咧慢慢谂下唔同嘅活动去睇。始终而家疫情期间啦，太过逼人咧都唔系一个上策嚟噶。如果真系要安排活动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做嘅。毕竟如果系约会嘅话，任何嘅活动都可以适合你啊。只要系对住嗰个人嘅话，任何嘅方式咧都 OK 嘅。如果系一家大细嘅话，更加系可以揾到一啲更加唔同嘅亲子活动。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 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宝舍，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来自布志伦的爸爸好嘢 Little Boy， 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6:46。听紧节目，香港电台的晨光第一线。室外录得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提一提大家，今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如果要出门口的话，记得要带定把遮，提醒自己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uddy。 嗱，寻日咧就喺呢一个白露啦，天气开始凉，终于都可以谂下秋冬天嘅时候咧，换下新装。 唉，真系每一年咧，其实都会有啲趋势，春夏兴啲乜嘢色啊，秋冬又会兴啲乜嘢颜色啊，好似好点讲啊，有时觉得喂，又系呢啲 topic 啊，但系咧，作为女士们咧，我觉得又不得不留意嘅喎，真係，因為當你行街嗰陣時咧，有陣時你見到呢啲顏色咧，咁你都覺得呢啲其實係今季興嘅顏色啊，可能同朋友分享一下，咁就會覺得咦，其實你都有啲 fashion sense 喎，甚至乎就係睇下自己會唔會考慮咧喺呢啲系列之中咧都揀係一啲我哋所謂啲單品啦，睇下啱唔啱自己，咁然後就係咯，喺個潮流嗰度又玩一下咁樣咯。 咁不如今朝早问下海啦，你应该都有留意咧，到底今年2022年嘅 Fall Winter 咧，到底有啲乜嘢热门嘅颜色可以同我哋讲下？ 绝对要留意啊，因为当咧，即系譬如我哋自己有阵时做啲时装嘅工作啦，咁样我哋都可能要介绍俾一啲朋友，譬如呢只颜色啦，就系今个秋冬咧好流行嘅颜色，可能大家会听到喂流行咁样，都会咧对呢啲颜色咧其实都会加咗分嘅。咁又为咗咧令到，因为有阵时我觉得咧颜色咧好难去形容噶。咁今日咧，我想大家容易啲咧喺脑海有一个画面咧，咁我就不如用一啲嘅食物嚟到去形容呢一啲嘅颜色，希望大家咧就系、是、会唔会咧同嗰个食物联系上嘅时候咧，咁你就容易啲知道咧我讲紧嘅系咩颜色啦。 好啊，我哋又即管睇下到底有啲乜嘢食物系今年嘅趋势先。 好啦，第一样啦，我就唔知道 俾你估下呢一樣嘢。嗱，如果我哋可以用兩種，一種食，一種係飲嘅食物去形容佢哋嘅，一個食一個飲嘅咁樣。嗱，食嗰個咧，我自己就好中意食嘅呢一種生果咧。以前咧就唔知點解咧，係我印象中咧係夏天先有得食噶，但係咧而家咧好似一年四季咧都有得食咁樣嘅喎。圆圆地有粒核嘅 车厘子， 冇错啦，就是车厘子啦。其实今个秋冬咧就会，哇！你好聪明啊，真系我咁样形容你都估得到。冇错，就是车厘子嘅红色啦，又或者我哋叫做啲嘅酒红色啦。咁如果大家即都会饮下红酒嘅话啦，都会其实睇戏都即系你睇戏都会见过红酒系咩颜色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喺个心目中咧就会知道，咦哦，原来咧就喺啲樱桃嘅颜色啦，或者啲红酒嗰啲酒红色咧，喺今季好多嘅衫上面咧，你都会揾到呢啲颜色嘅。甚至乎可能啦，嗱，虽然而家咧我哋都话啊，大家都好少着皮革嘅嘢啦，真皮嘅嘢。因为之前我在素若干集之前都介绍过，我们叫做这个 vegan leather， 就是一些素的皮，或者是一些合成，我们叫 PU 仿皮这样。其实他们都可以做到这些颜色，都可以上到这些酒红色。我觉得譬如你找一条连身裙，或者可能试一下玩一下这些酒红色，比如一些针色衫，我觉得这个秋冬其实都会挺型。而我自己呢会觉得呢，如果你穿这些酒红色呢，就唔好懒唔化妆。因为我觉得穿得这些酒红色的时候呢，其实发个浓妆呢是挺有型的。 是。 所以就唔好呢，即係淨係顾得件衫呢就顾唔到塊面啦，咁样抢嗰啲面色呀，如果唔係。 係，咁讲咗呢一个酒红色之后，到底第二个热门趋势系乜嘢颜色啊？ 是啦，我哋成日讲啦，咁红红绿绿嘛，咁有红梗係绿㗎啦，介绍两种绿色俾大家。听落呢好似有少少难着嘅，但係我觉得呢去到秋冬呢实在真係几型嘅。我哋呢喺春夏天呢，我哋成日都叫嗰啲做呢啲粉嫩嘅绿色啊，嗰啲 baby green 啊咁样㗎嘛。我自己就一般嘅，因为我自己都几男仔头嘅。咁将嗰啲粉绿色打入我个身呢，就硬係唔係好夹嘅。咁样好似着错衫咁嘅。但係去到秋冬呢啲绿色，哇，就是我杯茶啦。讲緊呢第一样呢就係、都好健康嘅一个食物嚟嘅。我哋就降血压蔬菜类 ,Barbie 估唔估到 西芹。 其实都冇错啦，就係、西芹啦。嗰啲芹菜西芹嘅绿色啊。 係。 大家呢会喺好即係我哋又讲緊啦，如果你话2022 Fall Winter 啦，咁其实好早嘅时装嘅 show 当然已经系出现咗2022 Fall Winter 嘅颜色啦。咁都唔难揾得到呢，就係呢啲芹菜嘅绿色嘅。我自己觉得呢，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感觉啦 ,Barbie。我觉得呢，如果系呢啲芹菜嘅绿色呢，摆喺啲丝质啊或者啲绢嘅质地上面呢，系几夹嘅，我觉得成个质感。 是啊是啊。靓啲啲。 或者系啲啱啊，或者系啲冷衫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呢啲西芹绿呢都几夹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是。 好，另外呢我话仲有一隻绿色㗎嘛，咁呢一隻绿呢就係、点样形容佢呢，秋冬都经常出现嘅。我哋有陣时呢出去飲杯 Martini 嗰时都会呢，係啦，喺个杯嗰个顶呢佢都会拮住一粒呢呢一种嘅食物喺上面㗎。橄榄啊， 哦， 啲 olive 嗰啲橄榄绿色啊，都系咧今个秋冬咧好流行嘅，或者你可以联想到佢咧，如果再沉少少咧，就去咗啲军绿色嗰个系列啦。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啲橄榄绿同埋军绿色，入咗货啦，我出咗手啦，军绿色嘅嘢。我已经买咗件军绿色嘅外套啦，所以我而家好想咧佢快啲冻快啲凉咧，跟住我就可以有得着啦。 是啊，大家通常买了新衫就会好期待啲季节快啲转换得明显啲啦。 极期待啊。Barbie 阿威嗱讲咗两隻颜色俾大家啦。咁头先讲过啦，譬如西芹啦，咁都系啲好健康嘅食品嚟嘅。另外呢一隻颜色呢，如果我会用一隻食物去形容佢呢，其实佢都系啲健康食品。我细个食佢嗰阵时咧就冇发现有呢一只色噶噃。我哋会有阵时要佢爱嚟啊，点样形容噶？总之你切佢嗰阵时候你会流眼泪， 系洋葱。 冇錯，不過咧就唔係一般嗰啲我哋以前食開啦，即係嗰啲啡啡地色嗰啲洋葱啊。因為我細個咧係冇紫洋葱呢一件事， 嗯， 我唔知點解慢慢大咗啦，跟住先至發覺咧，原來有紫色嘅洋葱嘅噃。咁、今個秋冬咧，正正咧就會興呢一啲咧紫洋葱嘅顏色啦。 係， 咁你可以形容咧都係幾深紫嘅顏色嚟嘅，都會係叫做就係啲洋葱嘅紫色比較啲深嘅紫色嘅話咧，都係啦，化翻個靚妝咧，著出嚟咧，其實你會好精神嘅。 嗯，冬天唔知系咪因为咧啲色系都比较深色啲啦，好多时咧学海华州咧，真系要刻画翻自己个轮廓出嚟咧，个人先显得冇咁攰啊。 会噶，即系如果唔系，你就会觉得咧，好似自己冇咗啲面样咯。好啦，再讲到，如果你觉得喂咁一路介绍紧都系啲好深嘅颜色啊，哎呀啲橄榄绿啊、洋葱紫啊、酒红色啊咁样，深色又我又唔系好中意，有冇啲浅翻色少少嘅都有嘅。嗱，呢一種咧，我會用一種甜品嚟到去形容佢。中式嘅甜品嚟嘅，咁甚至乎有啲鋪頭咧，佢係一種糊狀咁樣，有啲咧佢哋就會喺上面咧再加咧係呢一種甜品攞嚟做佢呢一種甜品嗰個食材嘅一啲研碎咗嘅喺上面，比較暖色啲嘅都會淺色啲、淡色啲嘅。會你會唔會食呢一個嘅杏仁糊啊？ 唔都係花生水？ 是啦，类似啦，即其实就是那些呢杏仁啊，杏仁牛奶色啊、杏仁茶咯，即我们出去吃甜品可能就会吃个核桃糊啊、核桃露啊、杏仁糊啊，其实就是这一类的颜色啦。咁就会佢係暖色啲啦，比象牙色可能会再深返多少少。如果我觉得呢啲呢又係做一啲嘅大冷衫呢，着出嚟呢都会几靓啦，同埋几优雅嘅，我自己都会觉得。咁、如果头先我哋讲緊样嘢都係好深色嘅话，咁都介绍返一啲呢係秋冬其实都有啲浅色嘅颜色呢可以介绍俾大家嘅。 嗯，听咗咁耐咧，我自己最中意就系最后呢个杏仁色啦，同埋一开始又讲嗰个车厘子红色啊。 其实我会 picture 到你着杏仁嗰啲先应该会几靓噶，但系你记住系要杏仁糊嗰啲，因为我哋咧平时买嗰啲烘咗嗰啲杏仁咧系啡色噶嘛，即系好似 caramel 嗰啲焦糖色啊，就唔系嗰只，系真系做咗个糊状咧牛奶咗嗰种颜色。淡色啲嘅，你记住系啲杏仁牛奶嘅颜色咧，都系今季会兴嘅。 咁今朝早听阿海讲咗咁多只色咧，大家应该都有啲心水可以去咧物色下自己。 我觉得 冬天嘅衫啦， 我喺度谂紧咧，听完之后会唔会好肚饿？唔系就买衫去咗买嘢食 啊？系啊，买完嘢食再买衫咯。 冇错啊，即系闷闷地嘅时候咧，咁啊出去 shopping 啦，振兴下消费嘛，我哋可以。 系啊，咁好啦，今次同阿海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阿海， 拜拜， 拜拜。

另外由今日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系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钟哥，问边个啊？ 梗系问 Didi 啊， 系啊，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点啊 ，Didi 有啲咩讲下今日？ 好啊，咁都同大家讲下啦。恒常嘅车龙嘅龙尾啊，就系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车龙就喺果栏嘅。咁继续提大家有个爆水管需要封路啦，就喺荃湾嘅西流角路、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仍然是全线封闭啦，咁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的慢线都是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咁另外一个咧，为了配合维园的中秋节庆活动，由而家至到九月十三号，即系至到下个星期二啦，上昼十点钟，部分咧位于高士威道维多利亚公园对出的巴士站咧，会稍作调动啦，或者系暂停使用噶。咁搭巴士的朋友咧，留意翻自己落嗰个站。咧系唔系咧迁移咗远咗少少，咁啊要行远少少啦，或者系会唔会系暂时咧系暂停使用咧？咁样自己留意翻啦。 我成日都话啊 ，Didi 嘅每日朝早咧有啲地方必定塞车噶嘛， 系 咁唔使次次都讲啦。 咁又唔得， 因为有佢，咪同平时一样啦，都系嗰度塞噶啦，咁咪得咯。 咁唔系噶，你有时可能个龙尾系长咗，或者突然之间有意外，咁又唔同咗短咗咁样咯，系咪先？养兵千日用咗一时，有时唔可以唔讲。 系啊，即系就算系成日都塞，但系都要每一提一提。 系啊，即系龙翔道咁啊，讲嚟做咩啊？实塞嘅。 哇，咁啊唔系啦，嗱，啲龙翔道，你系揸车人士，你听到龙翔道塞嘅话，你一定冇理由咁蠢仲揸去噶嘛。 系啊，系啊。 唔系啊，都要行啊，因为唔行龙翔道都唔知去边度。 唔行龙翔道可以行太子道噶嘛，同埋起多少，其实好多小路兜咧，你可以避过咗塞车噶。 如果我识路啊，我揸的士啦。 咁你有冇揸车噶？ 我有。 咁你听多啲交通消息，你就会识多啲路，可以知道点样兜啦。咁你听，你真系唔系我哋忠实听众啦，钟哥。 唔系，同埋其实都要试，可能咧，即系你今日试咗兜远咗条路咧，可能听日又会发觉，可能学阿 Didi 话斋，有一条小路可以兜咧，又可以快捷啲，又可以便利啲咯。 系，同埋要摸索啊，钟哥。 系啊，真系要踩得严。 等龙翔道就一定要龙翔道啊，即系要转。下可能你要多啲摸索下，有啲小路咧，原來啲捷徑兜下兜下快好多嘅，可以 真係 係啊，試下。我知道你好忙啊， 工作晏啲翻嚟 咁樣，唔使晏啲，咁又 兜唔到翻嚟。 我翻工真係要準時嘅，你唔好講晏啲。咁例如你翻六點半嘅，你咪早啲啦，六點鐘去兜咯，早啲五點半去兜。 四點好去兜啦，我諗，因為唔識路。 係啊，兜兜下識嘅啦。 一兜咧就會揸住。揸兜啊！ 唔會，中哥你點會啊？你咁善忘，唔會非常之繁忙啊！知道你公務都好忙啊！ 點啊？今日仲有啲咩嘅資訊？ 同大家分享一下嗱，我就影咗出嚟啦。咁啊，當然聽眾睇唔到啦。而家咧引入嘅兩部咧的士話真係好靚，兩部的士就係點解咧？就係方便啲輪椅人士嘅。因為政府近年推廣無障礙交通啦，所以車行咧就引入咗呢啲無障礙嘅的士喺嘅八月下旬，即係八月中啦，就已經開始投入服務。不過暫時咧就係只係買咗兩部嘅啫，兩部豪華嘅的士嚟㗎。咁喺試驗完畢之後咧，可能計劃咧會買多100部咁多。 哇！ 真係好正啊！因為你睇下嗱，當然聽眾睇唔到啦。啊，頭先俾咗鐘哥睇啦，而家再俾 Barbie 睇下。佢方便在咩咧？就係個的士個尾板咧，係直接可以俾輪椅推上去，唔使係側邊打開道門，又要收起個 seat 位，即係好似私家車咁啦，收起個座位，跟住又要擺個輪椅入去，個人又再入去。但係依個唔係，係直接將個輪椅同個人直接可以喺車尾推。 講講個外形咧，就有啲似即係我哋形容可能係七人車，又或者我哋早期叫做麵包車咁樣咧。咁佢成個尾板就揭起嗰只啦。咁佢後邊咧就可以有一個嘅台板咧，可以伸落嚟，即係變成一個斜道咁樣。咁個輪椅咧就可以 碌上去啦。 佢仲有一啲儀器幫助嗰個輪椅拉上去，咁變咗你推上去嘅人咧，亦都可以慳啲力咯。一直話 Didi 都講其實 推輪椅嘅朋友們咧，可能佢哋都辛苦。 係啊，因為我早排咧要照顧有一位輪椅嘅就係親人啦嚇，哇！真係咧，原來揸輪椅真係要講技巧啊。 係啊， 拎上去啊，拎落啊，同埋點樣去控制咧啊，真係唔係容易啊！即係自己揸上手先知道，原來好難 嘅。嗯，咁所以佢無障礙啊嘛，咁所以如果譬如坐輪椅嘅朋友們可以直接坐喺個輪椅度就可以上到車咧，咁其實就最方便，亦都大家都舒適咁樣 啊，鐘哥形容得好好啊，果然係醒目啊， 係啊，即係講呢啲咁樣。 咁我想講啊。你講先啦、 啊，唔係我話通常正話講到話，而家暫時兩步啊，咁話如果有需要咧，可以最多引入100步咁樣，咁都係睇個市場上即係個需求問題啊。咁、如果真係有多朋友係需要嘅話，咁自然咧就會一定會有啲車行咧就會引入呢一類型嘅的士嘅。 冇錯，因為而家人口老化，我相信咧就係好需要，因為真係好多長者而家。咁啊，同埋講翻啦，咁呢啲咧就係頭先阿鐘哥都形容咗啦，呢個新車咧就設計係5个座位嘅，頭排同埋中排咧。就是獨立位啦，咁座位嘅設計同私家車差唔多，但係佢比私家車更加闊，因為推嘅輪椅入去嘛。咁後排嘅兩個座位咧就可以改咗做輪椅座位啦。咁啊頭先阿鐘哥講咗啦，輪椅就係後邊咧就有上落斜板啦，所以可以直接上落嘅。咁所以輪椅上車之後咧，仍然可以容納到最多係3个乘客嘅。咁係啊，新車係點樣咧？新車咧佢就係混合能源的士啊，係冇得意啊！混合能源的士就係採用呢個汽油同埋電嘅，所以比一般嘅的士排放咧。更加少廢氣， 即係環保啲啦， 係啦，最緊要環保啦。不過依個新款的士都好嘅，同樣係會周街咧喺度兜客嘅，咁收費都同一般的士一樣啦，都係同樣27蚊起標嘅，係咁，所以新車咧就可以提供更加舒適嘅環境咯。而家咧我見到好多的士咧，多數都係4人的士，好少5人的士， 係啊， 反而少咗， 係啊，少咗都5人車， 多 月餅都係㗎。 系咩？ 人都少咗， 因為少人食啊，會唔會咧？市場需求咯，係咪先？你知啦，商業通常都係咁嘅，多人買，多人賣先至會多人競爭啊，咁樣咯。咁就係咁樣啦。咁所以係咪好咧？咁所以又有5人的士啦，又會咁寬敞嘅。咁希望咧，香港可以引入多呢啲的士，咁啊令到大家更加方便。 係啊。便利到啲長者或者輪椅人士啦，亦都希望即係各方面都進步啦。學阿 Didi 頭先話齋能源方面啦，或者係即係佢嘅設計方面都有所進步啦。 Yes, 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 Didi。 好，天氣方面要問下 O 咯，早晨啊 O。 喂，早晨 ，Barbie， 早晨，鐘哥， 早晨 咁多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今朝阿 Barbie 翻嚟嘅時候咧，佢就話外邊啲雲好靚啊， 係啊，好靚喎。 而家情況點啊？ 冇咁靚啦，今日 冇咁靚，點解會冇咁靚咧？你見到啲乜嘢咧？到底 冇咁靚，唔係都有雲嘅，不過就唔係一片片雲彩啦。咁啊都見到啱啱起身，可能講緊5:09-6:00嘅時候，碌下 IG 先啦，即係同普遍都市人都係一路起身，一路刷牙，跟住都會睇下手機，跟住都見到啊，有啲朋友仔望向天空或者向住天空打卡，影到啲靚相，咁估計就係。Barbie 頭先講嘅一個比較壯麗啲嘅一個景緻啦，咁不過隨住太陽出嚟啦，咁啊啲雲都開始散散地㗎啦，咁啊最緊要咧個人咧精神抖擞，咁啊唔好散啦嚇，咁啊天氣今日咧都熱熱地喎，咁啊唔知道係咪酷熱天氣警告已經趌咗出嚟啦？ 冇喎，今朝又未喎，今朝佢應咗頭嗰4个字大致多雲咧，就我今朝見到好多一片片嘅雲彩啦，真係。 哦，咁啊有陽光嘅，咁天氣幾好啊嚇，驟雨 feel 啦，咁希望大家。翻工翻學咧都順順利利啦嚇，咁啊精精神神開展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啊翻埋呢兩日工，望到 long weekend 啦，因為嚟緊中秋節啊嚇，假期咧即將發生噶啦， 禮拜一係公假嚟喎， 係啊，咁啊大家都繼續奮鬥埋佢啊，跟住咧見到曙光就可以。take a break 唞下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 好啦，唔该晒哦。咁啊，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明日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啦，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啊，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室外录的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3至4，低至到中水平噶。 Everybody want a fancy car, give me a fancy car, give me a brand new car。谁是男神型号座驾？照化吗？会照完我似专家？够企你静影，发觉大众也不差。经典一出众，散发的那性感，趁我文艺吸引眼，战斗架气 全力只需一次，全无复古新款路是开始，跟对唱天心碎，新车沿路慢慢测试，人为幸福中身边看真点，如念头怕太过急，如暂停怕会错失，如未能太快说不，还是再观察，多是谁是我心碎，新车明白初衷心意，全部都很标志，谁料未知边款是最中意， I like it all， 论颜值我仍够 push，逆时尚内看好想带去大家玩乐，随时来陪伴我，普通的韵味新加的趣味都一样细腻，豪华和细致感逢创和畅快感，容量还要计分，谁让我两眼震撼，谁是我心碎，新车全力只选一次，全部苦苦新款路是开始，谁是我心碎，心车全力只选一次，全部苦苦辛苦路是开始，跟对象之心碎，心车沿路慢慢测试，桃园有改不敢定个分子，如念头怕太过急，如暂停怕会错失，如未能太快说不，还是再观察多次，谁是我心碎，心车明白初衷心意，全部 听过嚟自思康桥嘅 My First Car， 钟哥。 系今朝个大学啊，我哋呢啲代课老师。 系啊系啊系系系，我哋系学生，学生走出嚟讲。 有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咧，啲调查报告咧，唔系好信得过嘅。 点解啊？ 即系我个人嚟讲啊，因为咧，我以前喺大学嘅时候都有读过一啲调查报告噶嘛。咁我都讲过话，调查报告咧其实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佢真系有一个调查。想要一個報告， 係 咁啊，即係叫 即係為咗一樣嘢而去做一個調查，最後就有一個報告出嚟啦。咁 跟住佢，所以佢有啲題目啦，揾啲受訪者啦，跟住再分析得出個結論啦，有啲數據咁啦。咁另一種咧就係我想要一個結果，然之後我調翻轉頭做翻一個問題出嚟。而呢啲問題咧，就會衍生到去我想要嘅答案嘅。咁但係 導向性， 導向性啊嘛，呢個係真嘅。咁兩種都有嘅。咁所以究竟我哋睇嗰個報告嘅時候，究竟佢係邊樣先咧？我哋係唔知噶嘛。 係啊。 咁但係咧，佢得出嚟嘅嘢咧，就完全可以係兩個世界嘅東西嚟噶嘛。咁所以睇嘅時候咧，我就話係咪嘅咧？係咪嘅咧？特別一啲如果係一個產品做嘅一啲調查報告咧，我就多數我都唔會信噶啦。咁因為個結果一定係。所以你要用多啲呢啲嘢。 係啦，呢個產品對你係有益嘅。 或者呢一類型嘅嘢咧，如果你唔用咧，就會點點點。咁必定係咁樣。 又真係冇乜聽過產品調查報告係話覺得自己嗰啲嘢係唔好 嘅 喎。 係啊，嗱好啦，咁另外一樣咁就係話，咁如果同成個生活緊嘅城市有關係嘅話咧，咁你又睇下究竟佢裏邊問嘅嘢，你自己會了解幾多？咁我呢個報告都睇咗成個月啦。咁佢咧就係話，究竟而家喺香港。咁我哋覺得啊，我哋覺得係咪如果你真係輸在起跑線，所謂嘅起跑線就係你家庭背景啦，係咪已經冇辦法令到你有機會向上游？咁你覺得係咪？即係如果你生活，即係如果你嘅家庭背景，本身都係偏向於基層，或者都唔係咁好嘅時候，係咪影絕即係好大機會影響到你向上？爬嘅機會 我覺得一定有影響，但你話係咪冇機會呢又唔係。先天上可能本身啦，喺栽培上面會有啲影響啦。例如可能自己本身真係冇乜個經濟能力嘅時候，可能對比起一啲比較富裕嘅家庭咧，你可以接觸到譬如放外活動啦，或者你可以去旅行啦，去遊學嘅機會當然會少啲啦。除非真係樣樣嘢都有津貼啦，咁呢個另計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照計個先天嘅經濟能力，即係個財政問題，可以負擔得到你去見識呢個世界去學。 嘢啊，呢啲应该会少啲，会弱啲嘅、 嗯。 但亦都唔代表冇机会、啊。嗱，譬如头先所讲啦，有啲奖学金啦，有啲资助津贴啦，或者有啲唔使钱嘅机会啦，甚至乎可能到大少少嘅年纪啦，可以自己出嚟半工读嘅时候，咁、又可能有机会嘅啫。 嗱，数都数到咁多啦，即系话唔一定要系， 我觉得唔一定 家庭背景都会影响咗啊嘛。不过唔系、啊，咁今次呢个调查报告咧就系话有。差不多七成啊，69.3% 嘅受訪者咧、認為家庭背景同埋個人社會地位咧主宰上流機會， 認為啫。 咁佢哋就有一個諗法咯，就已經有呢個諗法，就係話就算我點樣做都冇用啦。 哦、 即係原來我屋企個背景係咁樣，我冇辦法向上游噶啦。即係有呢一個啊嘛。呢、這個結果咧，同我僆仔時代咧，好唔同嘅。我哋以前即係成日講最老土嗰句啊嘛， 奮鬥。 遍地黃金， 係啊！ 只要有手有腳就唔會餓死。 係啊係啊，我爸都咁講， 成日講呢句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係啊，原來真係輸在起跑線，我就輸噶咯。咁完全係咁，即係如果我當我大喺成長階段嚟講，我知道我屋企一般嘅時候，咁啊即係點啊？我做唔做啊？ 冇啦， 冇噶啦，即係差唔多七成人係咁諗。咁所以我睇完之後，哎呀，我真係弊家伙啦。好啦，咁呢個就一個啦。咁另外剩話都講。影響你向上流的機會嘛，咁、何為上流啊？即係佢一定有一個指標噶嘛。咁、你覺得乜嘢叫做上流嘅標準咧？ 係咪應該係即係生活模式唔一樣啊？例如間屋嘅 size 大啲，嗰、個享受生活食啲餐廳係貴啲咁樣。 嗱，咁佢列出咗三樣嘅，咁話乜嘢叫做成功嘅上流標準咧？佢話差唔多七成係69.8% 咧認為。擁有專業資格， 哦、 就係成功上流嘅客觀表現啦。咁、但係我講埋其他嗰啲先。另外，56.6% 咧就認為任職較大公司成為管理階層，咁就係、上流嘅標準啦。咁、另外咧，55.4% 認為買到樓啦，置業就係標準啦。好啦，咁但係睇完呢三樣之後咧，我話呢啲係咪真係叫做上流嘅標準先？呢幾樣我自己都拗曬頭。咁譬如話，擁有專業資格，何為專業啊？ 係咯， 你讀咗嗰個科，咁你就叫做專業？ 唔係啊，腸粉大師得唔得？ 就係啦。咁你如果你話管理階層，咁何為大公司啊？咁如果你話買咗層樓，買咗層乜嘢樓啊？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嘢咧，大家其實可以細心再諗清楚，究竟你而家身處緊一個咩環境？唔使一定咁悲觀，又或者一定係。叫做你個家庭背景主宰一切， 同埋我真係覺得咧個心態好緊要、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放棄嘅話，其實就算你有機會，你都唔會捉緊咯。 係啊，我覺得即係無論你邊度出身，即係我都係咁講，無論邊度出身，睇你自己究竟你想唔想做、如果你想做，點都有得做。 啱啊， 你唔想做。做咩都冇用。 啱啊！我哋跟翻阿钟哥呢个精神咯，亦都学翻我哋其实香港人嘅精神都系啦，打不死噶嘛，有个拼搏嘅精神噶嘛。所以以前嗰啲励志嘅歌曲咧，而家系时候真系要听翻多啲咧，听翻嗰啲狮子山精神啊、奋斗啊嗰啲咧一系列嘅歌咧，就可能可以燃亮翻个心态咯，系咪咧？ 系啊。 咁啊，大家试一试啦。真心话得你未曾无视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噶。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吧。孤存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 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我都敢落去那管行错、啊、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孤单过， 一切嘅 一起度过， 听过来自 Chantel 姚卓菲 BFF。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几个城镇，并已经重新升起乌克兰国旗，形容是好消息，但暂时不是公布这些地点的合适时机。乌克兰最近几个星期加强在东部和南部的反攻行动。报道说乌军近日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突破，但官方一直未有确认。有美国官员说，乌军取得缓慢但是有意义的进展。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攻势进展顺利，已经完全控制科德马镇，又说即使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场，乌军继续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挑人。英国白金汉宫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接受医生建议休息之后，推迟原定当晚举行的枢密院网上会议。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原定星期三晚以视像方式出席枢密院会议，首相卓维斯和新内阁部长原本会在会上宣誓就任。但白金汉宫说，女王经过星期二一整日的活动之后，医生建议她休息，但无需入院。近期受行动不便困扰的伊丽莎白二世目前仍然留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她星期二打破传统，在当地任命卓维斯做新首相。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即日起解除公共交通口罩令，并呼吁民众接种升级版新冠疫苗。霍楚表示，纽约近期的新冠疫情平稳，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大幅下跌，必须让生活恢复一些常态。公共交通、惩教设施和庇护工厂等的场所将不再强制戴口罩，民众是否佩戴取决于他们自己作出的风险评估。霍楚又说，纽约州居民即日起可以申请接种针对新冠原子病毒株和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升级版疫苗，12岁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都应该尽快接种。他更加在记者会上即场打针。安达臣道房协地盘昨日早上发生天秤倒塌意外，造成三死六伤。其中一名被压在天秤底部近八个钟头的25岁男子获救之后当场证实死亡，据报是一名工程师。至于仍然留医的两名伤者情况严重，其余四人已经出院。消防话，涉事天秤上个月已经在这个地盘安装使用，事发的时候没有进行负重工作。到场视察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初步怀疑是天秤的基座出现问题，已经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劳工处会全面调查，亦都已经开始巡查全港其他使用天秤的地盘。房协向每名死者的家属发放一笔过30万元的抚恤金，并为每名伤者的家属提供10万元即时援助。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31。 上世纪40年代新中国诞生，当时的领导人怎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没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亦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9月11日星期日上午11:4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讲下天气先啦。 系啊，28度啊，咁啊，相对湿度80%。咦，暂时未见到呢个酷热天气警告未有啊？ 嗯， 唔通真系秋天嚟咗？嗱咁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咧有阳光。 嗯， 咁当然系日间会有阳光啦，短暂时间唔会夜间有阳光咁样。 系啊，啱嘅，啱嘅。 最高气温系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咧就会吹强风嘅。展望点样啊？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紧要啦，及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嘅。 哦，咁啊都算好天噶啦，咁啊俾到个好天气，大家准备中秋嘅时候有机会赏下月就正啊。 听日就系盈月啊嘛，即系听晚开始睇下究竟望唔望 盈唔盈到咯， 盈唔盈到咧？ 盈到就上咯，上唔到就追咯。通常都系咁啊，每年嘅 pattern 都系咁。好啊，叫埋小白出嚟倾下偈先。喂，小白早晨啊！ 喂，早晨啊！ 早晨，早晨， 喂，盈月咯， 系啊，听晚系啦。你上天台望一望，你咪盈到咯。 系噶，系噶，或者大家成日抬头望一望都可以一齐盈下月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盈月嗰阵时最好就系做咩咧？盈月就梗系一齐猜下呢个灯谜啦，系咪？ 你咁好牙智嘅咩？ 哦，梗系咯，认字啊嘛，你唔使噶。 哦， 要嘅，要嘅， 要嘅， 食月饼咁咯。 我哋都创作咗啲中秋灯谜，都几搞笑噶一啲。你系咪有兴趣依家猜下？今日猜定听日猜？ 今日猜啦。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咧，就系呢一类型嘅叫做灯谜咧，可以一齐俾大家玩下。有啲睇起上嚟都几得意。 你即系灯谜定还是系烂 get 啊？ 嗱，灯谜 一线之差啫， 一线之差。睇你用边一个角度睇。咁你话现代嘅嘢，咁啊，梗系你要啲地道嘅，甚至乎系有香港特色嘅。咁嗰啲梗係好難俾詩詞歌賦你啦，係咪先？咁啊，梗係用下我哋一啲嘅俗語，然後又估下一啲有關於香港嘅諺語，又或者香港嘅地方咁樣嘅燈謎咯。 好，咁啊，你出招啊，係咪諗住？ 梗係咯，梗係咯。好，其實好簡單嘅啫。啊，其中有一個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啊，佢嘅謎面咧就叫做嗱，都係坊間啊，大家好容易都會揾到，不過未必個個睇到啊，叫做跌咗粒鑽石落廁所。咁啊，估香港一个地区嘅名嘅，嗱，估香港地区嘅名，其中一区。 哦，喂喂，好容易啊， 系咩？ 好容易啊， 好容 易， 唔系真系好容易啊！我直头我不屑去答啊， 点解啊？ 系啊，东涌 系咪啊？ 系啦，冇错。 好嘢， 有啲我答咗我都觉得，哎呀，即系我唔应该答啊，太容易啊，唔应该答。 系，真系轻量级呢个吓，唔紧要，好似打机咁，逐个 level 去打咁。可能小白依家 level one 先咧，系嘛？嗯， 系啦 ，level one 咁啊，梗系容易啲啦。 但如果我哋达到 level two 同 level three 都系轻易，你又冇瘾噶，你收线噶咯，小白，使唔使扮下唔识噶？我同钟哥吓， 唔使扮唔识嘅，好啊，未必个个好似你哋咁睿智噶嘛，系咪？可能听众稍一分心嘅时候，嗱，听众都达到噶，听众都睿智。 唔系咁，而家工作可能未瞓醒， 稍一分心。系啦，未瞓醒，即系唔专心就谂唔到咁样。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猜一个嘅形容词，火烧猪头。 火烧猪头，一个形容词系嘛？嗱，系啦，火烧后栏我哋啊听得多啦， 个游戏嚟噶嘛， 个游戏嚟啊，火烧猪头， 形容词 系啦，四个字嘅形容词。 嗯，出 唔出得街噶？出得街， 出得嘅，出得嘅， 出得街嗰啲我 skip 咗噶啦。 梗系啦，呢、這个我都好深信小白呢个出得街。不过 我都睿智噶嘛。 火烧猪头，有冇啲牵涉啊？ 有嗱，除咗四个字之外咧，那个牵涉咧系我哋经常都会用嘅。嗱，你嘅牵涉可以越要越多噶，我会慢慢渗啲俾你噶。 嗯， 我哋成日都会用嘅呢四个字，哦、 即系成日会攞出嚟讲嘅， 系咯，成日唔觉意讲咗噶我哋。 嗯，火烧猪头，因为我 再俾多 啲 牵涉 咯， 有啲空 再嚟，嚟多少啲牵涉。 好， 好啦，当我哋喺一啲嘅情景，我哋就譬如我同钟哥见面嘅时候咧，啊，钟哥，你觉唔觉得头先嗰个人嘟嘟嘟嘟？ 哦。 系嘛？ 系咪好熟面口啊？ 诶、哎，都啱，其实好熟面口都啱嘅。咁、 你估呢啲真系有啲醒。你咪旧时叻人新世纪嘅时候有份重， 梗系啦， 咁多呢啲 都系呢啲咁样嘅思考模式噶啦，都系、 啊。不过你开股先啦，小白好嘛？ 系啦、啊，其实正确嘅答案咧，咁就系、是、熟口熟面。咁、就喂，中国头先讲熟口熟面，边个嚟噶？系咪真系成日讲咧呢个？ 系啊，啱啊，啱啊。喂，不过咧有趣、哦，灯谜咧有阵时就系从住呢一种嘅思路去谂，同烂 get 有少少唔同噶、哦。啊， 系啦， 灯谜咧就系有少少文化教养，或者咧有个思考度嘅。嗱、啊，我譬如头先求其上网揾咗一个啦，即系譬如话识咗灯计数咁样啦。 阵间阿 O 哥阵间先讲，我先评论咗阿小白啱呢两个。 我要评论添噶，我要评论。 点啊点啊， 但你要知道小白有啲灯谜咧，你会听完之后咧，你会令你咧好兴奋啊，即系会突然之间。好想知个答案，谂一谂，好辛苦，跟住咧谂下谂下，然之后咧你会好精神啊，突然之间。有啲咧就會諗，越聽咧就係、是 越爛， 即係瞓咗啊！ 係 即係而家呢個係似後者句， 瞓咗嗰啲係咪？ 瞓咗啊！ 喂，跟住試下呢、這個， 喂， 試下呢、這個肥仔跳舞。 肥仔跳舞 先 得意啲， 唔 系我嗰个咧，其实回应翻即系小白嗰、那个叫出灯谜嗰个思路，即系意思系我嗰个头先上网睇咧，就系、是、叫识咗灯计数， 识咗灯计数 系啦，就系、是、暗算系啦、坦白啲咁样讲就系暗算啦，即系好暗嘅地方嗰度计数咁样，即系我觉得咧呢啲就有啲中国 feel 啊。 系啊， 即系沿住嗱，譬如你头先话火烧猪头咁样，手熟面有啲中国 feel 嘅，咁但系譬如你头先一开始讲东涌嗰啲，咁你 都钻石六字头， 你唔会啊 ？D O T P 一撇 T 系咪先？咁你呢个东，咁你已经系英文嚟噶嘛？系咪先？ 即系等于学生最怕食咩海鲜啊嘛？ 系啦系啦，系咩啊？ 你未听过呢个咩？ 未啊。等你發揮一下，一人講一個 嘛。小白知唔知啊？嗱，陣間小白嗰個咩肥仔跳舞係嘛？陣間答啊。 係啊。 我先搶姜呢個先啊。 係。 學生最唔應該食咩海鮮咧？ 最唔應該食咩海鮮？唔係鮮魷，係啦，唔係瀨尿蝦， 咪呢個真係 大頭蝦， 呢個好普通噶咯喎。係 啊，係啊，大頭。 大頭蝦都好似噶啦，係咪 啊？好普通嘅呢個，即係玩過好多次噶啦。 魚嚟㗎？ 魚嚟嘅。 魚嚟。 學生唔應該食東星斑。 哦，系啊， 东星斑， 东星斑啊，系啊， 系啊， 系嘛， 真系以前读书时代都听过呢个， 系啊，好啦，咁啊，翻翻啦，小白嗰个咩啊， 肥仔， 肥仔跳舞系嘛， 肥仔跳舞系啦， 系咩嚟噶？ 肥仔跳舞系一种食物嚟嘅， 食物，肥仔， 中秋食物定还是系乜嘢国家嘅食物先？嗱，讲多少你太宽广啦，大佬食物点估啊？ 呢种食物咧，其实有。有泰式嘅，亦都有中国式嘅，又有啲台式风味咁样嘅。 吓、咁宽广 系啦，系啊， 肥仔 而呢一种嘅食物咧，好多时亦都好中意咧，就系 fusion 嘅、哦，左 feel 有 feel， 有阵时咧就 feel 下啲唔同国家嘅感觉抌入去，一齐又变咗一种嘅新嘅味道咁样。 食物嘅一種啊， 系啊， 食物嘅一種啊， 我估唔到，我投降啊，我投降，好宽广，因为 好宽广， 系太多地区涵盖呢种食物。 再俾多啲贴士，放心，听众一齐估啊嘛。嗱，呢一种嘅食物咧，其中有啲嘅款式咧，比较上受欢迎嘅咧，就中意加埋呢啲，譬如芝麻啦，同埋紫菜嘅， 紫菜， 加埋紫菜都得噶，好多细蚊仔。大人細路都中意食噶， 睇下爸爸估唔估到先呢啲。 嗱呢，我越嚟越多貼士噶咯， 估唔到啊！ 呢種嘅食物咧，送粥嘅一流， 肉鬆，肉鬆係咪？哦，即系啲肉喺度松泡泡咁，几得意，几得意。嗱，呢啲又系倾向烂嘅多少少咯。 系啊，即系呢个烂嘅。 头先东升班啊咁样，但系你话猪头啊嗰、那个咧，同埋头先我嗰啲夜晚黑计数啊嗰啲， 系 啊，嗰啲又中式啲。咁我发现咧，灯谜嘅套路咧，大概咧都系呢两三种嘅、啊，来来去去咁样。 其实阿欧讲咗其中一个重点就系咩咧？灯谜嘅套路，你应该揾咧佢即系你睇佢估嘅时候咧，佢系可以俾你选择估啲乜嘢嘅。例如好似头先第一个估东涌啦，咁你估地区嘅，咁如果你唔喺香港土生土长，咁其实真系好难估噶嘛。咁你又由中又英咁加埋上嚟，但系如果你话佢入边原本都已经系譬如估成语嘅、估形容词嘅，咁嗰一类咧。通常都是比較常，譬如一句句子，即係只係中國風味會多啲嘅。咁如果你想傳統啲嘅，你就喺選擇揀形容詞嗰欄嗰度咧，就撳多幾下，你就會玩到啲傳統啲嘅。 不過傳統嗰啲咧就先係最難估啊！即係譬如頭先咧，我又揾咗另一個咧，呢、這個就超級難嘅。一講完咧，俾五秒你諗咧，諗完就差唔多收線㗎啦就。嗱，搖搖板猜一個成語，其實你好寬廣啊。首先咧，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咧。成语系边个学啊？成语动画廊啊嘛，咁成语动画廊冇教过嗰啲成语咧，大家就好似唔 系 好识 嘅。首先而家唔系有咁多摇摇板先啦， 系啊系啊， 都 你就算讲摇摇板，啲小朋友可能话咩系摇摇板嚟啊？咁样咁样，佢已经 ban 咗你啦，系咪先？个答案就系此起彼落。 诶、欸，我估系左上右落。 系、啦，其实都好啱噶啦，好啱啦。嗱，呢啲就系中式嘅灯谜咯。所以啊，大家又可以上网揾多啲啦。咁啊，小白呢、這个提供都好好啊。肥仔咩跳舞啊？ 肥仔跳舞， 肥仔跳舞， 肉松 肉松 啊 ！recap 一下先。 嘅时候，大家可以开始玩下呢啲啊嘛， 几 好玩噶，好开心噶。 嗰阵中秋嚟嘅时候，大家可以啊，即系玩下增进下感情啊。 梗系啦。 Jam 鄧紫棋嘅新歌 Gloria。 嗱，琴晚歐咧就講咗釣蝦啦，我今朝早想講呢一個，唔係釣魚。嗱，你哋可能有試過，我咧就好想試，但係未有機會試過，就係摸蜆啊。 摸蜆， 你哋有冇摸過啊？ 有啊，有。我有， 中哥都冇喎，咁可以試下呢一個喎。 通常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會去街市買啊。 哦，你都係覺得好似琴日釣蝦嘅道理一樣，點解唔買咧？咁樣 咁可以消磨到一個叫做下午嘅。不過摸蜆咧都有啲危險嘅，先提咗先。 踩落去嘛。 係啦，同埋咧，如果嗰啲潮汐漲退咧，你掌握唔到咧，試過有幾次有啲意外㗎啦，即係話唔知潮漲，跟住啲人走避不及咁樣，又唔經唔覺咁樣行到水中心咁樣嗰啲啦。咁總之。大家玩是玩啦，即係其實唔係攞命嚟玩嘅，安全最緊要， 要好小心，即係睇天氣啦，亦都要睇埋嗰個潮漲潮退嘅時間啦。因為咧嗱，你知啦，而家大家去唔到旅行嘅時候咧，咁可能多咗假日咧，都要喺香港嗰度咧就係打發時間啦。咁原來咧九月咧，啲人話咧係呢一個摸蜆季節嘅開始喎。九月至到十月，原來咧啲人就話香港咧東涌或者係大嶼山咧都有好大笪嘅水泥咧嘅灘可以。俾大家去嘗試摸蜆嘅， 嗰啲 你 直頭帶埋一個大嘅桶咧， 係咪噶？ 係啊，真係滿載而歸嘅。 係啊， 不過有機會係 嗰啲摸蜆嗰啲前輩咧有講咧，近住初一十五咧就易啲摸嘅。 哦， 咁我估係關嗰啲潮汐進退事嘅。 係啦，應該係啦。 乜摸蜆都有前輩同後輩之分嘅咩？ 摸咗幾十年㗎啦，有啲。 喂，你以為咧？可能一個六歲嘅細路摸咗六年都勁過我哋啊？係咪先？ 即係生出嚟就摸蜆 啦。係啊，細細個就摸大㗎啦。 咁勁咁樣啊！ 香港海女，你有冇聽過啊？ 我真係冇聽過。 日本嗰啲海女咧，未落海嗰度喂水，攞啲海產上嚟嘅。 但係咁樣啊，因為譬如啊，即係。如果你是真的在街市買，咁你都大約知道，應該食得嘅咁樣，咁好似感覺上有一個保證咁樣。你自己去嗰啲香港嗰啲地區。摸翻嚟嘅蜆，你敢唔敢翻屋企即刻食啊？ 夠膽，唔係即刻食嘅。 O K 噶嘛？ 你擺嗰個鐵匙羹落去套餐， 你都會洗，係咯。 即係意思係你會夠膽整嚟食啊？ 會啊， 都會啊， 我都會喎。 自己摸翻嚟嘅， 都係大自然嘅衍生出嚟嘅產物嚟啫。 但係要講一樣嘢，其實咧都有啲環保團體啦，都有講話香港水域摸嘅蜆咧，可能嗰個金屬含量咧有機會超標嘅。同埋第二咧，我見到啲人咧。隔硬摸啊！咩叫隔硬摸呢？通常你摸到大概有半隻手掌咁大嘅蜆咧，你先好攞走。 嗯、 有啲超細， 好細 細過手指尾個手指甲， 你放翻佢繼續生活啦。 都係嗰句啦，冇細蜆啊，冇大蜆，你細細隻都攞走咧。就唔係一個太好嘅 education 咯，即係太好嘅教育咯。所以咧，摸蜆都要有板咁啊。邊個教？摸蜆啲前輩 㗎，又 係前輩 教。但係如果淨話芭比講啲六歲嗰啲細路咧，咁佢個手掌。咪咁細只咯， 跟住佢就覺得嗰只都 OK 啦，所以個量度標準有少少誤差。 喂， 不過我覺得唔係嘅，其實咧去呢個海灘或者去呢啲泥灘咧，仲有其他嘢睇嘅。嗱，例如咧都有講到啲嘅生物學家就話咧，其實有超過180種嘅物種啊，香港嘅一啲沙灘同埋泥灘，嗱包括我哋成日聽嘅彈頭魚啦，同埋呢一個嘅活化石馬蹄蟹，其實我都唔知道到底係咩樣，因為我都冇見過。 兩種都真係有㗎， 活化。石啊嘛， 好似嚿石咁啊！ 系啊，海参都有好多噶，成日都会浮上嚟水面。系啊，有啲人真系会攞翻屋企煮嚟食噶。系啊，咁嗱，唔好问我点样煮啊，或者可唔可以食啦？你唔好问我呢啲啊，我真系唔识嘅。 我都唔识啊。 系啦，弹头鱼咧，其实咧嗰阵时咪讲个保育范围。 系啊， 有啲人咧都攞过嗰啲灭啊，即系捉灭嗰啲整个罩呢咧嚟捉嗰啲弹头鱼。系啦。 去觀賞就算啦，我都係想叫大家去觀賞下啫， 即係認識下海洋生態啊，或者我哋周邊地區有呢啲物種咁樣咯，係啊。咁不過可以打發到一日時間，其實都幾好。不過就曬啲咯，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怕曬嘅聽眾朋友，可能就真係要查翻啲防曬。 係啊，咁啊始終都係冇遮冇擋嘅地方。其實沙灘有一個咧，即係最大嘅問題咧，對於女士好似我呢啲怕曬嘅人嚟講咧，就佢真係乜嘢遮擋都冇咯。係啊，你有啲沙灘咧，我只係會去啲。樹蔭旁邊嗰個位嗰度整張席攤一攤就算了。 因為呢啲真係麻煩啊，使唔使咧要整嗰啲啊？ 整把遮。 唔係啊，即係譬如話你去釣蝦，哇唔得喎，好熱， 開冷氣， 所以咧，所以咪室內咯， 室內釣蝦。喂，突然之間，而家釣魚都可能有啲係室內噶嘛，即係有啲地方係有個棚遮住，等你 放啲魚落去， 扮釣魚，扮釣魚都放啲落去，你自己玩嘅啫。 咁遲啲會唔會係、啊、我又想試下摸險，我又 驚曬室 內摸險場，去整笪地。整个改到你去玩啦、啊！ 室内郊野公园啦、啊，室内行山径啦、啊， 即系等于 全部整晒室内。 等于 barbecue 应该都系有喺太阳底下，啊、 但系有个棚嘅。 而家好多都喺室内啦， 系啊， 即系都变咗系 有个瓦遮头咁样咯。 咁啊，睇下大家即系礼拜六日啦，以至中秋长假期咧，会 plan 下啲咩活动啦。Barbie 呢个都系好嘅提供嚟嘅、啊， 观赏下自然生态啦。 系啦、啊，咁啊睇到中秋假期都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啊，不过咧都有阳光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 而系运往欧盟，葵涌一号货柜码头凌晨发生三级火，一人受伤。火警在凌晨一点半左右发生，由于火势猛烈并迅速蔓延，十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场面积大约20米乘30米，波及六个货柜同两个临时救助物。消防出动四条喉同四队烟雾队灌救，到清晨五点半前大致救熄。火警期间有两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其中一人手部受轻伤，即场治理之后拒绝送院，起火原因有待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4.11, 瑞士法郎 0.977, 加元 1.313, 人民币 6.967, 英镑对美元 1.152, 欧元对美元 1, 澳元对美元 0.6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4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716.19美元，卖出1,716.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喺朝早八点，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噶，就系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啦，近住红桥对出咧，由于系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榕龙居噶，就系屯门公路近住红桥对出嘅反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榕龙居噶，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啦，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友爱村，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啦嘅反车咧，就由于系有反车啦，影响到而家非常之挤塞，车龙排到去榕龙居，咁亦都影响到啦黄珠路去翻屯门方向，龙尾咧排到去友爱村，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加农村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米布隆嘅。咁啊，留意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系、是、受快线嘅交通意外影响，青龙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隆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快線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龍尾咧排到去大欖上斜對出大欖隧道出翻九龍方向管道裡面慢線的壞車咧都是咧收到最新的消息，啱啱拖走咗，咁而家龍尾咧就接近收費廣場對出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裡面快線的壞車啱啱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車龍啦，龍尾就接近收費廣場對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

幾主要嘅一個支持嘅水平，三大指數都係，因為即係好技術上咧，就頭肩底嘅一個右肩嘅咁嘅形態啦，即係尋找右肩的故事啦。咁啊，但係當然啦，可能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可能會覺得，哇，好複雜喎、啊！呢啲圖表嘅其實唔複雜嘅，好簡單嘅啫。不過咧，就我哋可以就真係有用多少少基本嘅因素咧，去分析一下點解美國股市會反彈。咁至於個港股咧，有冇機會咧喺真係唉好無奈啦，殺完嗰啲所謂嘅牛證啦，殺到即係片甲不留啦，差唔多係跌都收曬啲皮牛啦。咁終於會唔會又反彈呢？咁又真係睇嚟都有呢、這、一個。即係好巧合，亦都吻合嘅一個情況啦。嗱，先講下外圍先，因為咧就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噶啦，就係當呢一個加息嘅預期持續升温啦，咁啦冇辦法啦，咁啊債券嘅價格就跌啦，咁跟住債市就上啦，咁啊再加埋咧通脹預期咧又繼續持續，咁仲有咧就全球啲央行亦都係繼續咧嘅加息個步伐越嚟越快。咁啊，連咧加拿大央行咧都一樣，好似美國咁啊，四分三厘咁加上去，咁咁樣加法，咁啊原因當然亦都係離唔開，因為同通脹有關係啦。咁啊喺日前咧，亦都開始睇到啲經濟數據啦，包括就係話內地同美國嘅一啲即係貿易嘅數字啦，咁出口表現一般般，咁所以亦都令到咧即係美國嗰個貿易嘅逆差咧都繼續收窄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講緊依家個褐皮書咯，即係聯儲局咧個 Facebook 咧都係有個好高嘅前瞻性嘅對於未來嘅經濟嘅展望。咁點樣咧？簡單啲講，物價都仍然高，不過咧升幅咧就有少少放緩。咁仲有咧，就係對於聯儲局啲官員啦，你知啦，即係日日都有官員出嚟講嘢噶嘛。咁而家有啲官員咧又出嚟講就話啊，即係其實即係喺呢個加息嘅速度同幅度，喺應對住呢個通貨膨脹之下，會唔會又即係好似又緊得滯咧咁樣？所以咧。又是他們啦，一時這個又說要去到死裡樓上一時又說他們可能個加息的幅度又已經很夠勁了，所以呢亦都因為這些緣故呢，那個美股呢就很顯著反彈了，基本上呢就即係股債齊升呢很少見的，因為個債息落呢債價上呢跟住個股市呢又做好呢都好耐沒見過這樣的狀況了。咁你話，即係簡單啲一句啦，會唔會即係又幫到下少少香港啦？雖然睇到啲 ADR 都一般般，咁甚至乎即係講緊呢一個大家都好擔心嘅，就係人民幣嘅匯率咧喺美元持續升勢之下咧，即係呢一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再減啦，好似咧對於個人民幣嘅即係貶值嘅幅度啦同壓力咧，舒緩嘅效果咧就得一日咁大把啫。咁但係拉雲成件事嚟講咧，咁第一我就會覺得咧，即係純粹講。就是港股啦，即係喺尋日啦都真係殺到落18,800，咁啊跟住亦都真係好符合我自己睇法啦，去到嗰個位置呢殺完嗰啲牛證呢真係呢又即係個跌幅又收窄喎，咁再加埋美股都幾顯著上升啦，咁所以今日你話會唔會彈返啲呢個港股，咁我都有呢個睇法嘅，咁同埋都係嗰句即係純粹講美國股市，咁我都係覺得最簡單個結論就係話大家可以有啲基金經理嘅思維，即係好啦，息就繼續加啦，債咧又唔買得啦，咁跟住咧新興市場就唔使諗啦，因為仲要面對貨幣貶值，咁唔好話新興市場啦，歐美好多嘅地方咧，即係個通脹都係持續嘅話咧，咁啊即係全球各國央行都有加息，包括係聯儲局加得最狠勁嘅時間咧，咁個美元仍然維持強勢咧，咁啊即係好似度度都未搞得住個，咁啊尤其是個日圓咧，即係就算你買啱咗股，但係你都可能輸翻個匯率，咁所以最後個結論就係啲基金經理就可能係。其實都是要買翻股票喎，不過最多就是話點樣審慎去選股，就令到佢個投資組合咧就跑贏個三大指數，又跑贏啲同業咁解嘅啫噃。咁所以咧，即係最後都係離唔開呢個市場咯。 係頭先咧 ，Dicky 講日 yen 咧，記得上個禮拜同時段咧，你又講日 yen 咧，話大家即係唔好急鬧字啦。咁啊，果之然啦，日元咧又跌穿咗5.5算啦。 係啦， 估計即係呢一個都如 Dicky 嘅預測啦。咁啊，有陣時聽下呢個環節。你心急都心急唔嚟啊！所以慢少少咁样， 财不入急门啊嘛。 系啦，咁啊，唔知其他个股啊，中哥有咩睇法啊？你又， 我想问一问啊，Dicky 啊，咁我睇咗个排行榜啊，呢个咧就系 今年首三季全球 IPO 融资额的排名，香港港交所就去到第四位，第一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三就是韩国交易所，现在去到第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昨天那个表现又一般，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时候去想啊，不如捞一捞呢， 撑啲穿300蚊，即是388。 好，咁啊，即系咁样排名就一句讲晒啦，就即系冇牌攞啦。即系如果你话体育运动嘅话就，即系啃颈四啦咁样，系好冇瘾噶啦。即系我见到啃颈四嘅情况，因为我哋香港港交所其实过去嘅13年咧，都有好多年系即系手执牛耳嘅，真系全球排第一。咁好啦，咁而家点咧？即系正所谓真系510几蚊跌落嚟300蚊，哇！个跌幅好似啲世界股咁啊，冇咁誇張，不過都真係驚人喎，跌幅都咁嗱。不過咁，即係就算你話去到而家呢一刻嘅估值咧，都只係可以用即係相對合理嚟形容，都唔能夠話真係超級吸引啦。因為幾樣嘢，第一就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本來憧憬就啊，咁嗰啲第二上市要變成兩地同步第一啦，跟住咧就未回歸嗰啲又快啲啦。咁但哪邊商呢，即係美國嘅呢一個監管機構呢，咁又同即係中國簽訂咗呢一個審計協議啦。雖然呢都好彈弓手嘅，佢哋美國嗰啲都即係我都講過㗎啦，你唔好信呀，唔好覺得會 friend 返先啦，假嗰個審計協議都真係手段嚟嘅啫。說時遲那時快，講就講咗話簽訂個審計協議，跟住哪邊商呢又警告啲即係話美國嘅大部分啲核數師啦，即係又或者啲會計師樓啦，嗱你哋接嗰啲中概股生意啊，醒醒定定諗清楚先啊，因為隨時咧就影響埋你哋嘅啦，即係所以咧未咁快搞得掂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過去嗰兩三年啦，即係大家都會睇到，第一港股嘅表現就不濟啦，第二有咗即係一啲即係話新嘅18張，即係講緊包括就係話，無論係生化科技嘅一啲嘅上市啦，第二上市啦。咁等等呢，咁其實就個高峰真係已經過咗，咁再加埋喺而家呢一刻，即係市況個表現都比較差，即係就算有新股上咗市呢，即係潛水嘅多過喺個水面，咁所以即係都比較論盡啲囉。咁但係你話喂嚟到呢啲水平，會唔會都已經叫做慢慢反映咗呢啲負面嘅因素呢？咁我都覺得有機會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所謂撈底又好啦，即係而家趁個指數都真係啊19000都跌穿埋嘅時間，開始慢慢即係收集啦、入市啦。咁我都覺得即係港交所就未去到話我好首選嘅呢啲嘅誰嘅股份。不過佢今日咧，或者係即係已經喺技術上嘅角度嚟講咧，即係有少少反彈嘅機會咧，都存在嘅嚇。 嗯，係啊。咁啊 ，Dicky 仲有2-3分鐘時間要交俾你睇埋咧啲內銀股啦。咁啊咧。建行啊、工行啊、招行啊，全部都錯誤啊，而就低位啊嚇，咁啊，你都知好多散户就擁抱翻呢啲內銀股噶啦。不過無奈冇乜運行啊，咁咧人民幣又就嚟七算啊，咁樣都即係比較時光倒流啲。咁啊 ，Dicky， 你會點分析啊？ 係啊，都冇乜辦法，因為嗱，始終即係爛尾樓嘅事件，再加埋其實近期都係一個完美風暴，講緊旱災啦，咁旱災就影響發電啦、水力發電啦，咁冇電啦，咁工業受到影響啦嚇，咁啊即係經濟活動亦都會慢咗落嚟，咁仲有咧就再即係説屋漏兼逢連夜雨，再加埋咧。就即係話四川地區又地震，咁川渝地區又限電，咁跟住疫情嘅因素咧，亦都令到咧個別嘅省份咧嘅經濟活動慢落嚟。咁再者咧，就頭先阿歐都講咗啦，美元升值，即係人民幣咧相對就貶值啦。咁所以所有因素都加埋咧，就令到我過去都一直都即係都係同大家講話，你唔好睇個息率啊，我都見到好高啊個收益率，但係大家亦都要知，其實股份派息唔係定期存款嚟㗎，會除淨㗎咁樣。咁所以即係幾高。嘅即係息率都冇用嘅，唔代表個股價唔會跌咯。咁只可以講就話，即係會唔會最壞嘅情況已經喺而家呢一刻都叫做出現緊咧？咁我都有依絲希冀同盼望。但如果你話真係要講到基本面，甚至乎講緊未來即係貸款嘅收入啊、息差啊，咁都睇唔到有個樂觀預期，因為始終即係貸款市場利率之前亦都連續兩次下調，咁再加埋咧就係呢一個房地產市場，即係就算而家內地已經係。出緊好多招去救啦，亦都話喂有同部分啲地區講喂，即係你哋嗰啲停咗工嗰啲 啊爛咗尾嗰啲喂好復工咯喎，咁起身咯喎，起身翻工咯喎，咁但係都未代表話真係成個行業嘅景氣已經係可以即係改善，或者係問題已經雨過天青咯。咁只不過係即係嚟到呢度係啦，我都覺得好低殘。咁但係又係嗰句，即係問題咧就未話徹底地解決咯。 係咁啊，散户就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Dicky， 聽日多啲時間同你傾啦。 唔該 ，Dicky， 拜拜。好咁啊，仲有一则咧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咁啊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啊，近住虹桥有车辆翻侧嘅意外啦，非常挤塞啊，非常挤塞吓，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啊，驾驶人士咧请考虑咧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啊。中国今日天气都几好喎，头先我出去斟水嘅时候呢都真係见到蓝天白云都继续喺度。 阳光啊。 係啊，咁啊骤雨又未出现喎，你系你带唔带遮好呢，你觉得你今日嘅话。 嗱我成日都讲嗰句，即係如果系落雨嘅话系大雨呢，你带遮冇用啊， 系啊， 细雨咪由佢淋囉。 係啊。 咁所以其实冇需要带。 咁你潇洒啫，你潇洒你有型嘅，有型有款又有现款啫，有啲人。有型有款冇现款啦，系啊，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5%啊 ，TDC 带我哋睇下靓嘢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香港贸发局每年举办嘅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咧，就集合咗好多本地同埋海外品牌，成为时装卖手必去嘅展会噶。今年展会咧，亦都会继续开放俾贸易买家同埋公众人士入场参观。由听日开始，直至到星期日，一连三日喺湾仔会展展览厅1A-C 咧嗰度举行噶。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呢项展会噶噃。早晨 ，Baron。 诶、hey, ，早晨啊，今年嘅Center Stage 咧就係以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即係咧多元同埋共融咧作為主題嘅。咁再以咧 hashtag me myself and us 咧係做呢個 tagline， 咁啊強調咧表達真我啦，同埋每個人咧都可以大膽咁展現佢對呢個時尚同埋美嘅想像嘅。咁今年嘅參展品牌咧都係百花齊放嘅，咁吸引咗咧嚟自15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230個品牌參與嘅。咁除咗睇到一啲本地嘅時裝設計之外咧，仲可以接觸到一啲可能平時比較少見嘅外國品牌嘅，咁啊分別有來自澳洲啦、加拿大、芬蘭、法國、意大利、瑞典、新加坡、日本、台灣、泰國以至印度等等國家同埋地區嘅品牌嘅，咁而部分嘅品牌咧，仲會以獨家嘅展會價發售嘅，咁所以喜愛時裝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 講到時裝展覽，又點會少得 fashion show 咧？嗱，我知道大型開幕時裝匯演 Center Stage Elites 咧，就會喺第一晚打響頭炮喎。咁唔知今年有邊啲嘅設計師參與咧？ 係啊，今年嘅Center Stage Elites 咧，就會喺聽日即係9月9日嘅傍晚舉行嘅。咁我哋今年咧，就邀請到香港嘅設計師 Derek Chan 同埋佢嘅拍檔咧係 Mike Chan 咧參與嘅。咁佢哋嘅品牌風格咧，其實係打破呢個性別嘅界限嘅。咁亦都混合咗男女裝嘅元素啦。咁屆時咧係將會咧係全球首度發布咧佢哋品牌嘅2023嘅春夏系列嘅。咁而另一位設計師咧就會係日本嘅智廉英明嘅，咁佢經常咧係從世界各地咧搜羅一啲古董嘅單品嘅配飾啦，同埋一啲舊布料去設計佢嘅系列嘅。咁而佢嘅品牌設計咧係帶有一啲古著嘅文化氣息。咁今次咧亦都會係佢咧首度於香港咧係發布佢嘅時裝系列嘅。 聽到都非常期待啊 ！Center Stage Elites 就會喺網上同步直播嘅，記住準時喺聽晚7點上展會網站 centerstage.com.hk、香港貿發局展覽頻道 Facebook， 又或者係 Instagram HKTDC Lifestyle 嗰度睇直播啦。展會期間仲會有10多場嘅 fashion show， 咁唔知阿 Baron 有冇啲重點推介呢？ 係啊，咁啊，展覽期間咧，其實都會有好多位本地嘅時裝設計師咧發布佢哋嘅最新系列嘅，咁包括有咧就主打旗袍設計嘅 Karen Chan 啦，咁亦都有時尚界嘅 KOL Lillian Tan， 亦都有Doris Cave Chan、Mountain Yam、 Angus Chui、Victor Chan 等等咧，都會去發布佢哋嘅時裝系列。咁現場咧，仲會舉行咧一場咧係集合二十幾個泰國品牌嘅時裝巡禮添嘅。咁而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香港資專設計學院設計企劃研究中心以及香港理工大學時裝及紡織學院咧都有參展嘅。咁啊，帶嚟更多本地嘅設計師咧創立嘅一啲品牌時裝嘅。咁而壓軸嘅活動咧就係、是、星期日晚舉行嘅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 YDC 嘅，咁继续咧就系为时装界发掘一啲设计嘅人才。咁今年咧一共有十名参赛者入围嘅，咁将会竞逐咧四大奖项。而我最喜爱系列大奖咧，现正咧系接受网上嘅投票嘅。咁投咗票嘅幸运观众咧，系有机会获得咧大型商场送出咧港币2000蚊嘅电子购物礼券添嘅。 大家仲可以上去www.fashionally.com 嗰度咧就投选 YDC 我最喜爱系列大奖噶噃。除咗 fashion show 之外，仲有啲咩节目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咁今年咧，我哋会喺展场咧系大玩呢个科技元素啦。咁运用呢个 metaverse 元宇宙嘅概念咧，喺现场咧设有不同嘅互动体验嘅。咁例如有 AR、VR 同埋 ArtTech 等等，咁入場嘅朋友咧可以喺呢個體驗區係創建一個專屬嘅虛擬化身，即係 Avatar 咧，係同其他人互動嘅。咁仲可以咧以 AR 虛擬試衫等等嘅。咁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仲有兩場嘅幸運大抽獎添嘅，咁啊獎品非常之豐富，咁啊有機會咧贏得一啲嘅潮流精品嘅。咁而至於咧，一向備受呢個潮爸同埋潮媽熱切期待嘅呢個童裝時尚匯演咧，就會喺星期日嘅下晝舉行嘅。咁而展覽咧，其實亦都唔限於三日嘅展期嘅。咁我哋咧就仲同一啲嘅商場啦、時裝設計學院以及唔同嘅機構合作咧，喺全港咧多個地方咧舉辦大概100場咧全城嘅推廣活動 ，Center Stage in Town 嘅。咁例如咧呢幾個 weekend 咧喺 D2 Place 都會有舉行呢個週末市集啦，咁以及咧喺原創方舉辦呢個慢活樂嘅工作坊等等嘅，咁希望咧全城咧都可以投入呢項咧時裝盛事嘅。 Center Stage 由聽日9月9日起，一連3日喺灣仔會展展覽廳1A-C 舉行嘅噃，歡迎公眾人士同埋業內買家入場參觀。今朝早唔該曬你 ，Baron，Thank you。 同期仲有香港鐘錶展同國際名錶匯穗，大家記得攞埋消費券入場掃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袁国勇回复查询的时候话冇出现症状，已经按政府防疫指引在家隔离。又话3年嚟可以放假都是好，佢感谢大家关心。加拿大皇家骑警在社交平台宣布。薩斯喀切溫省日前導致至少10人死亡的持刀襲擊案，一度在逃的疑犯已經落網。警方同時撤銷危險人員警報，說案件不再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外電引述警方說，疑犯是在遇到攔截之後投降。警方逮捕呢名疑犯的行动跨越3个省，外界质疑为何他有连串暴力案底仍然获得监狱假释。案发过去的星期日凌晨5:40开始，薩斯喀切溫省多区的警方陆续收到发生持刀袭击事件的报警求助电话。调查指2名男子涉案，他们施袭之后揸车逃离现场。警方确认2名疑犯是兄弟关系，其中一人在星期一被证实死亡，10名伤者仍然留医，其中3人情况危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空气污染问题。古特雷斯就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以视像方式致辞，形容清洁空气、稳定的气候和健康的大自然都是人权，但如今地球上99%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浊空气影响，贫穷人士受害最深，尤其是妇孺。身体健康因煮饭或者取暖时使用高污染燃料而受到损害，空气污染物亦都导致全球变暖，山火更进一步加剧空气污染。 古特雷斯呼吁投资在可再生能源，迅速淘汰化石燃料，快速转向零排放车辆和其他替代交通方式，并更多采用清洁的烹饪、取暖和降温方式，通过回收而不是焚烧处理垃圾废物，同时做好空气污染监测。他强调有关行动有望每年拯救几百万人的生命，亦都能够减慢气候变化，加快可持续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几个城镇，并已经重新升起乌克兰国旗，认为是好消息，但暂时不是公布这些地点的合适时机。乌克兰最近几个星期加强在东部和南部的反攻行动。报道说乌军近日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突破，但是官方一直未有确认。有美国官员说乌军取得缓慢但是有意义的进展。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攻势进展顺利，已经完全控制科德马镇。又说即使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场，乌军继续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挑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元，1144.38 瑞士法郎 0.978 加元 1.314 人民币 6.967 英镑对美元 1.151 欧元对美元 0.999 澳元对美元 0.6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80 点，升449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83美元，卖出1716.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有反车噶，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对出，而家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由于屯门公路有反车啦，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咧都比较挤塞。咁啊，特别系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海皇路去黄珠路，龙尾就喺湖山路啊。咁都系受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反车意外影响。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扫管笏。咁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海皇路去黄珠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湖山路对出。另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青龙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加州花园。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青龙村有交通意外在快线，龙尾加州花园。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在丽港城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丽港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着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浅水湾道近伟丰园和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那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CIBS 第37季节目由梁卓飞制作的 教你练你， 第一个你道理个你，教练不是只是教识我们一些运动的技巧，过程里面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第二个你字呢，你我那个你，教练当然是训练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运动上面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成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屋宇装备技术员学徒萧家杰点样用创意冧掂一班大师傅呢？ 检查啲地台啊，要踎低起身，又可以发明一个地台车，即系譬如检查啲风槽嘅时候啦，咁佢哋要腾好高嘅梯嘅，咁啊，攞支嗰啲自拍神棍夹住落个 cam 度，咁就可以睇啦，就唔使擒高啦。 想知道傑仔怎樣實現由細到大的夢想，就要留意今個星期五下午三點到五點，三五成群同你展翅啟航。 愉快感覺彌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成日都话睇三级片，咁即系话电影嘅分级数啦。 系啊， 你仲记唔记得究竟分三级啊？几时开始分咗电影有分三级制啊？ 九七年啊嘛，好似九几年嘅时候分咗电影三级制。 再早啲啦， 应该再早啲。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已经有呢一回事噶啦，即系细细个小学一二年班嘅时候，阿妈阿爸话睇戏噶啦，咁跟住之后就好似有啲级数，有啲分别，咁不过我就唔记得咗几时咯。 嗰阵时我记得九几年咧，唔系三级制咁简单，系将个二级咧分为二 A 同二 B， 系啊系啊系啊， 但都仲少少。其实1988年十一月开就开始咧就话要分。划分系三级啦，即系由嗰阵时开始就话，喂睇三级片就变成18岁嘅指标啊嘛，即系18岁啦咁样。咁跟住咧，1995年嘅时候咧，再分佢分细啲，就将第二级咧再分二 A 同二 B 咁样咧。咁三级大家都好容易去理解啦。咁第一级嘅就真系适合任何人士啦。二 A 同二 B 咧就叫做劝喻性质，即系其实你咩年纪都得嘅，劝喻你。同家長睇嘅啫，但係你亦都可以自己睇嘅。咁三級就一定只可以18歲或以上啦。好啦，咁自從呢個三級制出咗之後咧，大家就會喺度計數啊，即係睇個票房。如果你三級，咁即係話我只可以18歲以上嘅觀眾，嗰個票房就會一定某種程度上受到影響啦。 係啊， 咁所以咧，如果一級咧又覺得哇，真係兒童戲嚟嘅喎， 係爭啲， 又會覺得係咪真係太過家庭得滯啊？咁所以咧，徘徊喺二 A、二 B 呢一紮咧就最多嘅。我又唔係三級，勸喻啫，即係個個都睇得。咁啊，即係好多時都喺呢一陣噶嘛。咁但係咧，另外有一種咧就係我擺明。我就是要合家歡一級的電影，所以今天就想講一下，究竟大家看過有哪一套你覺得是真正 真真正正嘅合家欢电影啊。嗱，点解我讲真真正正呢？有时候有啲叫做一级嘅电影呢，我觉得唔系俾细路仔睇嘅。例如我举个例，哇，我唔记得咗嗰阵时又冇分三级啊。宝贝智多星，空文龙， 我都想讲宝贝智多星，系啊，应该系一级嚟噶啦嗰阵时。 佢表面上哇，真系好细路仔戏啦，但你谂下里边嘅剧情，佢点样去整蛊嗰啲小偷啦， 系啊， 用嗰啲方法啦，呢啲都仲系一级合家欢， 同埋啲惊险镜头算唔算系合家欢咧？ 嗱，就系啦。即係佢講緊嗰個小朋友運用好多佢嘅計謀， 係啊， 但係佢真係令到嗰兩個小偷受傷嘅喎。咁呢啲情節你可能話得淡笑，但係某種程度上你都係教緊啲細路用一啲咁樣嘅方法，咁仲係一級，但係咁佢個故事係一級啊嘛。咁呢啲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咪一級啊咁樣咯。咁但係有啲咩覺得係真真正正？咪真系大人細路都啱睇先。 我其實好多卡通片都係， 我都覺得卡通片啫。如果你咁樣計嘅話， 嗰啲比斯動畫嗰啲咧，基本上都好一級嘅。 係啊，全部都係啲笑嘅位咯。 反而我覺得史力加咧就麻麻地啊，就 大人戲啊。 係啊，我覺得佢有啲即係阿史力加咧，好中意喺泥扮嗰度玩噶嘛。我成日覺得啲細路仔會學咗喺泥扮嗰度玩啊。 咁但係呢個都唔算係有傷害性嘅，即係譬如有啲超人片，我都覺得未必係一級㗎，因為其實 有啲人都講㗎。 系啊，因为我觉得佢譬如当中啲情节啦，又或者系特别系啲打斗嘅场面啦，虽然话打怪兽或者打坏人啫，但系其实可能 都系打斗啊嘛， 系咪真系属于一级咧？我又真系好怀疑咯。 咁都系嘅，咁都系嘅。不过卡通片就大多数系一级嘅。依家譬如暑假档上嗰啲咧，基本上全一级，除咗你系有啲日本动漫，即系譬如到《新世纪福音战士》啊，好似《海贼王》都唔系一级嘅。系啊，我印象之中系，因为都可能有少少打打杀杀元素啦，同埋你知道阿娜美啊着衫着得少噶嘛， 呢个 造型问题 系咪啊？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可能呢啲都系叫即系要等评审啦，即系你都知道有个电检处评审噶嘛。旧时咧就会有呢啲风波嘅，就话啊，点解呢部可以二级呢部咧就要太暴力三级，同埋咧有啲电影咧。又覺得自己是三級咧，好叻個，包括一啲賣弄暴力嘅啦，即係嗱，我用賣弄呢個字，有啲人係享受噶嘛，因為有啲係暴力美學嚟嘅，真係如果學科班 咁樣， 係啦係啦，咁即係你奇洛里維斯咁樣，好過分噶嘛，可以好血腥噶嘛，但係其實都係電影大師嚟嘅喎， 另一套即係 Marvel 啊，死侍 係啊， 即係死侍又專登要三級，因為佢無論係佢講嘅台詞啦，即係有啲粗鄙啲啦，佢嘅行為啦， 佢成個 concept 都係啦，其實 係咁佢專登就係要賣弄三級，係啊，擺明係俾大人睇嘅，即係咁樣又得嘅。 其實我幾中意睇死侍嘅，好啦，不過咧要睇埋特別交通消息啊，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啊，跟住紅橋咧有車輛翻側嘅意外啦，非常擠塞啊，龍尾去到小南啊，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擠塞啊，龍尾咧去到龍日村，咁啊駕駛人士咧就改行其他道路啦。 咁另外有一種嘅，即係都係偏向於可能係卡通片啊，譬如宮崎駿嘅， 係 嗱，宮崎駿嘅動畫幾有趣嘅。嗱，如果你小朋友睇咧，你會覺得佢真係老少咸宜 嘅。有小朋友角度嘅，佢係真係。 係啦，但係如果你再用另一個角度睇咧，佢未必係俾小朋友睇得明。嗱，舉個例子，譬如《千與千尋》呢一套，大家會覺得細路仔戲咯。咁佢飛咗變咗條龍上天啊嘛，咁樣。咁但係諗下，其實佢個戲係講緊環保嘅喎。 係啊係啊。 咁如果你大人睇嘅時候，佢會睇到另一層意義啊嘛。咁譬如崖上啲波兒啦，又係啦咁樣。 崖上啲波兒係講咩？我都唔記得。 嗰條金魚啊嘛。 即係記得隻歌咯。 哇！ 一系啦，系啦，系啦， 啵啵啵！ 嗰啲再见萤火虫又反战噶嘛，好似系嘛？ 系啦，咁所以咧，佢唔同嘅人睇，咁佢都系比较偏向于真系叫做老少咸宜啦。 系 咁，譬如直话欧讲嗰个动画制作咁样，我成日都讲啊，譬如呢一个嘅反斗奇兵啊，Toy Story。 哇！呢個好深層意義喎，其實都 又係另一個啦。譬如話，另外仲有一個嗰個玩轉老朋友係咪？ 係啊係啊， 嗰個又係啦。 Inside Out， 我覺得嗰個直頭係俾大人睇㗎啦，小朋友都唔會明白嗰幾種情緒嘅深層意義喺邊度。 呢個又係好得意嘅，如果小朋友睇咧，佢會覺得好好笑，即係會笑嘅。但係大人睇咧。

度，或因弯自己跳身都动你。I am in your taxi，带着热舞的拍子，再换意思。其实太小心意，但是遇上这女子，引发心思。看入看力显更好，如望像天际高，极限未感。落车太早，沿着极速跳高。Hey baby，Let's go。 头先讲到四个英文字 taxi T A X I， 好多人都认知佢系一种交通工具。不过作为动词嘅 taxi， 其实亦都有另外一个意思，解作滑行。如果我哋想形容一架飞机喺跑道上面滑行嘅话，我哋就可以话 The plane is taxiing down the runways. The plane is taxiing down the runways. Taxi down 意思就解作滑行啦。记住啦，下一次当你想形容一架飞机喺跑道上面行走嘅时候，我哋唔会话 driving 或者 moving。大家就可以用这个 taxiing down 来到形容了。The plane is taxiing down the runways. The plane is taxiing down the runways. 意思就是解作飞机在跑道上面滑行了。 Barbie 教完英文咧，同翻大家讲咧，一个研究显示咧，越来越多家长咧，帮啲子女咧就起一啲电影角色嘅名 字， 咁做 Elsa 咁样， 仲要嗱唔系，改变咗嗱，但系你嘅思路 即系唔系啲咁大路嗰啲系咪啊？ 你嘅思路好啱噶啦，都系喺呢啲咁流行嘅动画电影嗰度取啲名出嚟嘅， 中文名定英文名先？ 英文名嚟噶，咁啊，呢个就系 Influence of D 字头嗰个主题乐园嘅 Characters on Baby Slim。嗱，我好少讲咁多英文啦，喺 Barbie 面前。嗱，总之咧，即系最有影响力 叫乜嘢啊？ 喺过往嗰一年啊，吓叫得最多，叫得最多，有八千几个小朋友都系叫呢个名，系八千几个 Newborn Baby 啊，都系叫呢个名，就系叫咧。星爵 吓，沙洛 个真名就系呢个 Q U I L L 啊 ，Quill 系咪？ 系 Quill， 系啊 Quill。 呢个咩角色嚟噶？我唔识。 沙洛咯， 沙洛星爵 银河守护 队。我真系冇睇喎呢个。 你有睇过？ 我有睇过咩？ 棵树同埋嗰个碗熊啊，嗰个喺度射枪嗰个。 我冇乜印象， 都好经典啊。比较。叫做小童向嘅一部动画电影嚟，虽然入面阿碗熊成日都好粗暴啦，即係嗰个角色咁样。但嗰棵树係好流行㗎嘛，即係嗰树人啊，你应该有睇过 啦。我知你讲边棵树。 係呀係呀係呀。咁但係呢个呢就係有八千几个小仔都叫咗呢个 名。 劲呢劲唔劲中哥。 点解唔叫做 Tony 呢？ 冇喎、 啊、Tony Stark 啊， 太普通，太普通。 其实叫 Stark 都好啊， 最夸张 啊嘛，佢一个 咁你都冇所谓啦，都攞嚟当名用都得啦。 最夸张 ，Thanos 啊， 灰龙，灰龙， 紫色人啊嘛， 灰龙知边个啦？有睇啦。手套佬啊，即系 反派。 但系我意思，我冇谂过系呢一类角色啫。我以为系啲好大路嗰啲，或者好可爱嗰啲咧，卡通人物咁样，即系譬如维尼咁样。 2982个人，即系叫小朋友啊。过去嗰一年啊，即系你知外国要改名嘅时候，你会即系譬如Tony Parker 咁先算啦。咁即系 Parker 个姓 Peter Parker 咁样啦。即系过往嗰一年咧。就有2900几个人就叫灰龙呢个名 字。但是叫譬如话即是有没有想过个小朋友大过了之后的感受呢？即是被人都系人都叫做 Thanos, 你做什么？你反派来的，你反派来的，不是我有我的原因的。 灰龙呢真是反派来，虽然他的本意是好。 好嘛。 一 改反派角色名。 你知唔知咧？就算星爵啊，嗯、即系头先 沙洛啊， 沙洛嗰个咧、嗯，其实咧佢父母都系离异嘅，好似爸爸都系坏人嚟。 唔系佢爸爸系神嚟噶，直头系。 咁唔系几老礼 喎？沙洛就系半神啊嘛，所以系。 系啊，咁啊，仲有一啲几得意嘅，譬如咧。在《冰雪奇缘》入面的雪人叫什 么 Olaf 是啊 Olaf 你会不会叫自己的小朋友叫 Olaf Olaf 即叫一个雪人的名字又不是特别英俊 嗯他们没了我们即譬如香港成日都会觉得叫雪人的名字不好嘛因为很快会融化了嘛是啊他们没 有这些刚才那几个都不是很意头其实讲真 的、啊、Olaf 都真的麻麻地虽然我自己有个 O 字、嗯、但我都不会选 Olaf 做一个英文名、啊、 你就会被人问你这个全名是不是叫 Olaf 啊 可能过了几十年之后我叫自己做潮人 你、 啊、可能我会、 啊、 最后一个呢就历久常新一些的阿拉丁五千几人、哦、我估呢就是关于那个 又系套卡通片或者套电影啦，系咯， 或者国家咯，即系嗰个国家 都系嘅，都系嘅，即系睇下佢偏向衬个乜嘢名咯。可能佢衬个姓系 O K 嘅，可能好听咧。 嗱，不过咧，你话根据一啲叫做受欢迎嘅戏嘅电影改嗰个角色名 O K 嘅明白，但系你有冇谂过你改嘅时候嗰套戏热潮啊嘛？ 系啊， 应该过晒噶啦，其实几廿年后 个仔大个。过咗啦， 系啊， 咁个仔咪 out 咗咯， 唔系，咁所以咪冇人知咯，咪冇人知佢系反派，又冇人知嗰个角色父母嚟咯， 好经典、啊，灰龙、啊， 即系等于如果我 铺咁多集都系睇个手套佬咋， 即系如果我出世嘅时候，最 hit 系龙剑飞咁样，啊、即系如来神掌嘅，咁但系而家。啊！我叫做龙剑飞啊，咁就会笑噶啦嘛， 即系龙剑飞。喂，有一个咧都系反派嚟嘅，不过我几估唔到咁少人叫，就得71个人叫啫、嗯，就是、Loki 啊、 哦、 Loki 几型啊，即系雷神个细佬啊 ，Loki 洗咗底咯，洗白咗咯 ，Loki 叫反英雄角色系嘛？ 变咗中 咁啊！睇下下年咧，即系又出呢啲报告嘅时候，边一个英雄人物或者咧？动漫角色有机会跑出改名啦。 反车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一带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扫管笏。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虹桥嘅反车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去扫管笏。咁喺青衣南桥去青衣方向，跟住青衣交汇处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青衣南桥去青衣，跟住青衣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九龙面粉厂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快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去到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对出。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青龙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这一段的新田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咧，仲有车龙噶，去到八乡路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维园落桥位。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的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石排头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青云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对开，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上世纪四十年代，新中国诞生。当时的领导人怎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没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亦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九月十一号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收报咧31,581点啊，升咗435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7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246点，结束七日嘅跌势啦。不过港股 ADR 咧就唔多跟，就系升得12点啫。咁啊，大型蓝筹股嘅个别发展啦，睇翻咧，美国裕托证券方面啦，咁啊，汇控咧仲要较香港收市低啊吓，咁腾讯就升翻1.28咁样。咁啊，今日港股点睇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咧继续有专业嘅篮球教练郑浩雄喺度啊！早晨，雄仔实。 早晨，早晨， 早晨啊！喂，今日咧就朝头早唔使教波，咁啊，雄仔 Sir 继续同我哋倾下偈啦。嗱，雄仔 Sir 讲下打波嘅战术。我哋旧时咧打篮球啦，教练啊一定永远都系教联防嘅，跟住咧有阵时又话打三二啊，有阵时打大三二啊。有阵时咧就打即系212啊咁样嗱，我想问一下，因为我都脱离咗有教练教波嘅年代好耐啦吓，咁有阵时自己出去僆仔打 lead 嘅话咧，都系啊冇啊，咁我都系打翻控卫啊，或者打翻 shooting guard 啦，咁啊都系守翻个三二啦。但系今次咁嘅咧，现代嘅篮球应该唔系咁样守法噶啦。咁啊，交俾熊仔 Sir 讲下我哋现代篮球一啲战阵啊，或者企位啊，好唔好啊？交俾你讲啦，唔该。 系咁， 家咧，其实个趋势咧都冇分咩二一二同三二噶啦。以前对于呢方面咧就好仔细嘅。第一，其实咧基本上内线嘅球员咧，即系除咗最高大企喺正中关篮球框下底嗰个之外，另外两边嗰啲咧已经开始要走到上差唔多45度角嗰个嘅三分线啲范围帮手，大概咁样啦。咁所以咧个情况下会有好多协防啊，或者咧二夹一咧一齐褪嘅情况会出现。 咁啊，喂，洪仔 Sir， 你觉得咧关唔关依家 NBA 咧？其实咧啲高大中锋咧都走晒出去射三分，譬如你睇到字母哥啦，即系都系出去射三分。喂，立邦詹士，喂，亦都系，即系明明系打大前锋或者打即系少少，佢一定唔会去打 point guard 啦。但个个都行晒喺个三分线嗰度，会唔会当今譬如学界啦，都好受呢个 NBA 嘅叫文化所影响，而令到喂有啲好高大，讲紧可能五尺十一啊，或者六尺几啊，佢都好似周琦咁样出去射波射三分咁。点搞呢？呢个文化系咪牵引到喂真系唔会守大三二啊，或者守翻二一二？其实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嘅咧吓。 我觉得都有啲影响嘅，但系始终亚洲同NBA 咧都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咁但系其实就普遍依家高嘅球员咧，其实系多咗嘅。 排阵方面嗱，譬如你揸住一手好牌啦，咁都有几个高嘅。咁但系你去排阵或者你去教球员啦，即系会唔会依家譬如半场 press 用多咗啊，或者 man man 用多咗啊？即系会唔会因为体能上升或者个 training system 啊，即系个训练模式唔同，都多咗呢啲唔同嘅技法或者技巧喺当中咧？洪仔 Sir， 其实一定有嘅，咁但系咧最主要就希望可以形成咗系两个人一组，可能一边嘅一啲防守嘅嘢啊，咁可能就当一个情况出现，可能人哋有个杀篮嘅，咁我哋两个去协防，咁另外三个其实咧同一时间都要褪位，以前咧就冇咁多呢啲嘅细节嘅嘢嘅方法嘅，依家咧其实多咗好多，例如可能偷波啊，例如可能过嚟顶位啊，咁全部都系一齐同一时间就。两三个就一起褪一个啱的位置咁样咯。 系旧时咧就一个人就跟住你，总之钉死四号就四号噶啦。咁但系依家又多咗好多换防啊，或者走位啊，或者劈完之后究竟跟翻边个啊？有冇阵时系反而即系啲球员自己落到场都好乱啊？反而有阵时换防换唔到咧，就多咗好多空位出嚟，反而多咗好多即系叫做 mismatch 出现咗啊，或者调翻转头对方。攻方咧就好多空间啊，多唔多呢啲情况噶啦吓？ 其实多噶，其实多噶，因为相对嚟讲咧，因为防守叻，其实因为进攻叻咗，因为进攻嘅方法咧，其实喺其他地方开始唔同嘅教练会嚟到我哋嘅香港啊，或者去到唔同地方去做教咧，其实亦都已经令到其他人喺防守上面咧都要去适应啊，咁所以成件事个趋势就因为咁样，所以就不断演变咗好多。好好嘅练习方法去令啲球员咧互相合作咁样咯，始终都系合作嘅一个篮球嘛。 系咁啊，团队精神最紧要啦。咁教练啊，我又问一下男仔同埋女仔篮球嘅一啲阵式，你自己编排上有冇啲唔同嘅咧吓？ 我觉得如果男仔嘅阵式咧，我趋向佢哋都基本上系要真系肯顶位嘅，即系可能要。企啲位置係預咗，可能要同人頂嘅。但係女仔咧，可能頂位嘅情況下就冇咁，即係可能我覺得碰撞都冇男仔咁犀利。咁所以女仔咧，多數係會少一出聲啊、褪位啊，或者一啲位置上可能就去偷波啊，咁呢啲去做咯。 咁所以 要用多啲腦嘅，要用多啲腦同埋用嗰啲出聲嘅方法。 係靈巧少少啦，可能喺個訓練模式啊，或者喺個排陣嗰度咁啊。希望透過幾分鐘咧，咁啊，大家都認識多啲嘅籃球文化，多啲嘅籃球知識啦。咁啊，重拾翻籃球嘅情懷咧，都係正嘅。咁啊，今日咧多謝我哋專業嘅籃球教練啦，鄭浩雄熊仔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咧同我哋講下咧一個球員咧。点样定位自己呢咁样，哇！定位自己呢个咧就 好重要啊， 好重要，好容易迷失啊！下集再同熊仔 Sir 讲多啲，唔该晒。 天色要分裂。

我是阿奥。 神光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欧太喺度。早晨啊，欧太。 早晨。 个乖孙生日系咪咧？ 系啊，佢中秋节正咗生日。 咁啊，即系仲有几日啫。 系啊。 有冇啲特别嘅说话想同孙仔讲啊？ 祝佢快高上界咯，听教听话咯。 佢今年系几多岁生日啊？咁 一岁咯。 咁我真系好得意嘅时间嚟噶。 系啊。不过咧就学嘢行嘛，都未识行一岁。 咁咪好咯。你有冇听过啲人话越迟行，即系越唔使做，就越有福气咯？ 系咪噶？ 系啊，迟啲行好、啊，所以唔喐咁啊，大笑咁样坐喺度。 系啊，佢真系好似大笑咁啊，人哋以为你喂卖嘢，佢食狗啊，真系啊。 喂，咁咪好咯。咁啊，都系嘅，成你贵言啦。希望孙仔都系啦，快高长大，听教听话，聪明伶俐，开开心心咯。 我都系啊，我希望我疫情。快啲过啊！整到佢成日困喺屋企，街都唔敢去。 系啊，呢几年啲小朋友系少咗好多接触外边世界嘅机会，嗬。 系啊，佢简直都冇出街啊，系净系星期日嚟我屋企，其余咧成日都喺屋企困住，真系好惨咁。 咁所以亦都希望啦，社会回复正常嘅时候咧，小朋友又可以多啲接触出面嘅世界，睇多啲呢个世界好靓嘅花草树木啦。 系咯，公园都冇得去嘅。 忍下，应该好快过噶啦。 我都希望啊。 好啦，多谢上你电话，欧太。 好啊， 拜 拜， 拜拜。但因得忍这般方法，亦胜过粉丝功分。但忍不到一番，亦就是坏掉的人。越离后你，纵要乱投是非，但沉默如在我，尽情做回自己。扮情扮演，住再次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走，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耳，我亦因此刻意隐藏。是因我不想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都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想接触根本不需思考太多，想想偏低我的只因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广告主播。就为自己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着八卦你那境况，你个正义见证我是自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重量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清楚一点 ，I'll take my mask off。才没遇上个天 ，I'll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太低，你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Hey look at me now。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现实是因我不想 ，I bet you like it。增加都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这要一再感谢你，练出这天我。从来如一，为着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过你真心自我锋芒。是因我不想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都通通都好。 這個時間打個電話來1872388等緊你的電話。晨光 Morning Call， 如果近排有些朋友仔生日啊、結婚周年紀念啊，或者有些遠方的祝福呢，都想透過大氣電波送出去呢，歡迎你打個電話來1872388。 屋企個小朋友點都唔肯戴口罩啊。 點解啊？ 佢話箍住塊面好辛苦。 你可以試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9:27啊，电话旁边已经阿昌准备咗咯。早晨阿昌， 早晨刘昌， 早晨啊欧，早晨钟哥，早晨各位， 系、哎、有咩好介绍啊昌？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晏昼6:30啊，有呢个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咁啊欧善仪咧主持人咧就今日请嚟咧一位健康飲食注册营养师啊 Tiffany 啊，教大家整一个健康嘅食品俾啲小朋友，等佢哋 Keep Fit 瘦身嘅，就系呢个墨西哥卷饼两食啊。咁咧呢一个健康嘅下午茶小食咧，即系系素食嚟嘅，咁好多小朋友咧其实唔系好食菜噶嘛，我细个都系啊。咁咧，呢 而家食啦嘛，而家食 ，即系而家都注重健康啦嘛，人大咗啦，咁啊，好多小朋友唔食菜咧，咁呢一个就系素食嚟嘅，咁啊，希望咧用呢啲好靓嘅颜色、好好味道嘅食物咧去吸引佢哋，咁大人都可以学下嘅，咁今日想学咧就今日6:30啊，晏昼就记得留意节目啦。 好，睇完欧善仪瘦身之后，仲有咩睇？ 咁啊，去到夜晚7:30有铿锵集，咁同大家睇下咧香港嘅社企发展啊。咁咧，社企咧，香港發展咗好多年噶啦，但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咧，竟然有好多年青人咧去參加呢個社企嘅。咁啊，社企亦都因為佢哋咧變得好多創新同埋多元化嘅發展。但係咧，究竟咧好多人就話我哋啲年青人咧喺啲富裕社會啊，即係長大嘅，點解佢哋會願意放棄佢哋嗰啲傳統嘅行業走去投身社企咧？喺佢哋參加呢個發展社企過程裏面又遇到啲咩困難呢？咁今晚7:30啊，鏗鏘集就同大家一一探討啦。 咁8:00有蛋哥喎、哦，係咪啊？ 冇錯啦，去到夜晚8:00，港台抗疫健康蛋。咁主持人啊，蛋哥今晚咧就請嚟眼科嘅專科醫生咧，同大家講下呢個白內障嘅問題，即係講解一下白內障嘅成因啦，點樣治療啦，同埋分析一下咧，原來而家咧白內障有年輕化嘅趨勢。咁究竟係點解嘅呢？咁今晚8:00同大家講下嘅。 咁10:30仲有好節目喎，係咪阿昌？ 冇錯啦，10:30有呢個中國紀錄片系列《千城百味》。咁今集就帶大家去到湖南嘅一個小城啊，叫做洪江。咁當地咧依山傍水，有一啲好完整嘅古建築群嘅。咁節目咧就係、是、除咗帶大家睇風景之外咧，帶大家食好嘢。當地咧有一個百家宴係佢哋嘅傳統嚟嘅。咁究竟係點樣虛陷法，又點樣好味道呢？今晚10:30，大家要黐实电视机啦！ 哇，真系可以一路咧食住宵夜啊，一路睇住港台电视31，咁啊有呢啲湖南嘅风味可以俾到大家啦。咁啊，多谢刘畅嘅分享啊！咁啊，记得啦吓，今晚咧黐实港台电视31啦，唔该晒，拜拜， 唔 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入平房协地盘寻日发生天秤倒冧意外，造成3死6傷。据了解，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事件，警方将会联同相关部门朝早重返现场搜证。消防处九龙中区指挥官罗信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倒冧的天秤重，现场的工具不足以吊起天秤，需要出动重型的吊机车，但现场地盘没有这种的吊机车，承办商需要从另一个地盘找车，当重型吊机车到场之后，亦都需要量度安排位置，因此较为需时处理。 罗信杰话：消防寻日接报之后七分钟到场展开搜救工作，出动咗17部消防车、14部救护车同110名消防及救护人员，先救出8名被困人员。至于另一名被压喺货柜办公室嘅伤者，要到傍晚6点几先至救出，现场证实死亡。至于意外成因，就有待调查。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袁國勇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沒有出現症狀，已經按政府的防疫指引在家隔離，又說三年來可以放假都是好，他感謝大家關心。英国首相卓惠斯首次以首相身份到国会接受质询，期间提到脱欧协议，说需要解决北爱尔兰议定书的问题，并提出废除议定书的立法方向。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回应的时候指出，虽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和北爱尔定书没有正式的联系，但任何废除议定书的尝试都不会为美英贸易谈判创造有利环境。作为英国脱欧协议的一部分，北爱议定书规定北爱地区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和欧盟关税同盟内，防止爱尔兰岛内出现陆上硬边界。路透社报道，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总统拜登一直认为英国不应该做出任何可能危及北爱尔兰和平的事。英国每日电讯报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说卓惠斯在北爱议定书上的想法对他不利，他的计划令华盛顿感到忧虑。英国白金汉宫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接受医生建议休息之后，推迟原定当晚举行的枢密院网上会议。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原定星期三晚以视像方式出席枢密院会议，首相卓惠斯和新内阁部长原本会在会上宣誓就任，但白金汉宫说，女王经过星期二一整日的活动之后，医生建议她休息，但是无需入院。近期受行动不便困扰的伊丽莎白二世目前仍然留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他星期二打破传统在当地任命卓惠斯做新首相。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34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57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4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8.4跌3.2，阿里巴巴88.5毫半升一个，系升1.1毫半，伟达国际21.7毫半跌6毫半，友邦保险72.4跌6毫半，美团174.1升2蚊，盈富基金19.64系跌3仙，新东方在线35.4升1.4，中国海洋石油9.7跌2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13，瑞士法郎0.978，加元1.313，人民币6.961，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7点，升547点，港金报16,06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6.91美元，卖出1,71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喺边度学嘢呢？同啲做咗父母嘅朋友倾偈，听得最多就系呢句。而家同小朋友嘅关系要好似朋友先得噶。有次我话啦，明明系阿爸阿妈，如果同佢好似朋友关系，咪冇咗做父母嘅身份咯。佢哋又会话啦，细个嘅时候你仲可以当佢哋系小朋友，大个咗就唔得噶啦。而家乜嘢年代啊？关系嘅嘢唔通真系随住年代嘅变迁会有所变化？又是喎，以前的父母同小朋友相处嗰一套，你可能会觉得老土。所以当自己为人父母之后，唔想用返相同嘅方法对待自己嘅细佬。一代一代之间嘅关系就会产生微妙变化。不过呢啲变化每个家庭都唔同。父母都有自己教仔女嘅方法。所以当其他人教仔嘅时候，我通常唔出声。你自己嗰套未必啱人哋。早排同朋友两父子茶聚，小朋友出世开始就识佢，话咁快已经十几岁。朋友同我讲，小朋友大个有自己諗法。我话咁咪好咯。佢即刻话，一时事啦，而家倾多两句，各自有睇法，反而拗叫多咗。我话又唔使咁担心，你自己当年呢个年纪同你阿爸咪一样咁样相处。冇耐阿仔同我朋友讲想买部新电脑。我朋友话呢部用咗唔够半年咁快又买。阿仔话呢半年啦，速度唔够快。朋友再讲咁追款唔系办法，就算我开金矿都唔够你用啦。阿仔再讲，我买部电脑都是投资落自己度，为将来打算，你都希望我将来好㗎。我朋友话呢，要好唔一定要买新电脑，用旧电脑唔一定唔好。阿仔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老豆。我朋友开始有啲大声，你知唔知呢句说话点解呀？阿仔话，一个工匠如果佢要佢嘅工作做得好，首先要将佢嘅工具磨得锋利，即係话需要好嘅器材囉。我朋友再大声啲话啦，呢句说话引申为，如果你要做好一件事，就要做足准备功夫，准备功夫係话你自己，唔一定係工具。阿仔比老豆更大声讲，我上网唔够快，点样准备自己呀？朋友即刻再话啦，你要进步唔一定要上网。阿仔再讲，我上唔到网点样进步？朋友话啦，学嘅嘢唔一定喺网上先揾到。阿仔再问，咁你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嘅解释喺边度揾翻嚟噶？朋友话喺网上揾到咯。讲完呢句，我朋友冇再出声。跟住佢望一望我话啦，你讲，你认为我需唔需要俾钱佢买电脑啊？我冇出声，静默两秒之后，阿仔同我讲：叔叔，你话呢？再静默两秒之后，我话：我有事要走先。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每与你一起，这心都很高兴。能陪着你，世界再没满事情，全部与天转情，绝对好心情。逢凝望那对关怀我眼睛，这次不可一起，多么的想你。和回味与你干过所有事情，谁令我心倾情，别了更加鲜明，期待快快再次见面和讲你听，最爱是你，生命浓人因有你，我挂念你，生命 神器，尚知不觉地，日夜算日期，已是日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浪来，来甜梦中麻痹，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你我纵不一起，深深都呼应，来含奈你也说了相似事情，同述世间光荣，获到也等于零。如没有你热爱，永在旁边照应。最爱是你，生命浓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神器，尚知不觉地，日夜算日期，已是日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寂寞你便荡来，来甜梦中把记，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算日期，已是日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荡来，来甜梦中把臂，一起四飞，分也一起。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达源号小白飲食图鉴， 好揾阿小白出嚟煮下嘢食先啦。 小白， 系揾我出嚟未必煮嘢食嘅，可以即系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好啊， 提示啲咩咧？咁因为嚟紧大家都知啦，中秋节啊，好快脆咧就嚟到啦。咁、大家咧就梗系已经。開始食月餅啦，你哋食咗未啊？ 食咗， 食咗少少咋。 係啦，咁其實即係坊間有啲月餅咧，即係除咗普通嗰啲之外啦，我成日都講話我自己幾中意食一隻叫做嗰只豬籠餅啊，即係有個豬籠混咗嗰嗰嚿嗰嚿餅。 喂，好難揾噶咯。 係啊，要啲好傳統嘅餅鋪先有係咪 啊？係啊，我阿媽買咗嚿俾我，好嘢喎！ 好嘢喎！ 哦，佢真係有啲計啊！咁呢個另外一樣嘢啦， 可能係細個嘅，即係你細個嘅時候，佢買落擺定喺度， 應該係啊， 都 幾廿年，幾廿年，佢攞大量防腐劑。 係咩嚟㗎？其實個餡係咩啊？豬籠餅。 其實佢冇餡㗎。 我冇 餡。係嚿餅咁樣咯，焗餅咁樣咯。 Barbie 係咪有食過？ 我有食過，其實我自己麻麻地嘅，但我就好中意個豬籠，所以我每一年咧都係要咗個豬籠，就送一嚿餅俾人食嘅。 應節應節。 係啊，如果我今年有，我留翻俾你啊。 我都得，嗰個餅係入面冇餡嘅，但係食落去咧少少甜甜地咁樣嘅，即係好似乾酥餅，我唔知咁樣形容啱唔啱啦。 咁但係食落去咧有少少甜甜地咁嘅味道嘅，咁、可能細個食落去咧嗱，佢好食咧，真係唔係幾好食嘅，因為佢比較乾身嘅、不過咧，可能因為我細個食完曾經得到過一啲快樂嘅感覺，咁所以就係嗰個感覺就變咗個兒時回憶，咁、所以你話到而家大個咧，其實佢唔係特別好食噶。你個食曬成嚿餅我都覺得滯嘅，同埋都啲味道都幾單調。咁、所以我都會覺得係食嗰個回憶嗰個感覺比較強烈啊。係、啦，咁但係而家你話如果坊間嘅月餅，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喎，有啲又流心啊，跟住有啲甚至乎係冰皮啊，跟住有啲雪糕月餅啊咁樣。咁但係咁多款嘅唔同月餅咧，其實嗰個卡路里都相當之大嘅。嗱，我哋好快脆。同大家即係睇一睇， 我要盤點啲卡路里啊！ 少少盤點少少啫，因為其實除咗盤點呢個卡路里之外，仲可以講下其他唔同地方嘅月餅。咁、我哋先睇下呢、這個，因為我驚大家咧太早 kick off 啊，一陣間就一個唔攰嘅食得太多啊，所以呢個要即係温馨提示咗大家先。嗱，譬如如果我哋用雞髀去到做單位啊，炸雞髀、大家都知道其實個熱量相當之厲害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嘅雙黃白蓮蓉月餅咧，其實佢嗰個卡路里咧係可以去到800個卡路里，係800個卡路里。800其實真係有幾多咧？你平均譬如你可能你跑五公里嘅，咁其實你講緊燒嗰個卡路里，其實都係講緊可能二三百，其實都好少嘅。你勁嘅話都係二三百。咁你諗下，其實如果你消耗800個卡路里，以一個成年人嚟計，佢普通成年人嘅，咁你每一日大概燃燒個卡路里係2800嘅。咁你計埋你食飯啊，咁你恆常嘅食飯嘅話咧，其實你基本你一掂到咧，就基本上就好容易超標。 我嗰日唔食飯， 你得唔得咧？呢個可以係一個嘅辦法。咁但係咧，飯入邊俾到你嗰個澱粉質咧，就唔係單純白蓮蓉得個糖分或者其他維生元素去到俾到你嘅營養，即係營養不一樣啦。咁所以如果你唔選擇去到食飯，但係選擇咗食月餅咧，就會容易令到你嗰個營養唔均衡咯。 咁我食翻飯啦， 食翻飯咁咪乖啦。咁你話月餅係咪唔食咧？其實都唔係喎。咁成日都聽啲營養師所講嘅説話係咩啊？咁樣，譬如我哋晨光大學KOL Mimi 成日都有講啦，就係話喂佢嗰個月餅咧，大家都可以淺嚐嘅，咁應節啊嘛，係咪先？咁佢都好贊成大家係食月餅噶。個問題就係淺嚐，食少少，唔好食太多，應下節。咁食完之後，你咪好似即係傳統中國嘅智慧咧，你咩都好啦。你話喂飲翻啖茶，好似去油啲，咁你心理上其實你舒服咗都係好事。咁起碼你唔好話。月餅，你譬如你食八分一嘅夠嘅，咁我覺得呢啲叫淺嚐啦。你唔好成個，你即係當飯食嘅。你話我個餐唔食飯噶啦，我成嚿月餅咁打開咗成嚿食，咁呢啲就唔使諗啊，肯定超標啦，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炸雞髀，譬如炸雞髀都好食噶，我自己都中意食嘅。如果你話一個雙黃白蓮蓉月餅咧，其實都等於差唔多成四隻嘅炸雞髀。 哇！咁啊，食炸雞髀抵食啲喎， 我都係咁話喎， 好過食雙黃白，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食炸雞髀。你話四隻喎，我以為一換一嗱，如果一換一咧就普普通通啦，即係呢啲時令嘢你可以 都可能會揀月餅嘅， 係啦。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喎。四比一喎，都幾個比例都幾誇張喎，係咪啊，小白？ 所以我同阿歐都一樣，其實我都好中意食炸雞髀，甚至乎我會去坊間咧有啲嘅茶餐廳咧或者冰室佢哋，即係最大嘅賣點係佢哋嘅雞髀，好大隻嗰啲咧， 係啊係啊， 成隻手臂咁大隻嗰啲雞髀。咁嗰啲雞髀其實我見到，喂，我真係覺得好食喎。如果話你攞刀切啊，食埋嗰啲薯條啊，其實我覺得真係好鬼好食嘅。好啦，咁如果你話俾我揀雞髀同月餅，我都會同阿歐一樣，我會選擇可能。試下雞髀啦，咁你嗰個油炸嘅感覺同埋嗰個熱辣辣入口嘅感覺，呢個月餅比唔到嘅咁樣。好，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其他嘅月餅嗰個嘅份量，如果同雞髀比咁又點啊？嗱，雪糕月餅咧都可以比較啦。雪糕月餅就等於兩隻嘅雞髀，咁啊已經少。其實最犀利咧都係呢個雙黃白蓮蓉。 係啊，最誇張係雙黃白蓮蓉啊！ 唔係小白，你唔係中意食四黃啊嘛？你話 係啊？ 系啊， 四王可能已经系十二只鸡髀，唔系呢个讲笑啫，系啊，总之就夸张啲啦， 夸张噶， 系夸张啲啦。 我中意食啫，我会唔会食系一件事啊嘛， 系嘅， 系啊。咁如果你话四王嗰啲嘅，咁我就算假如我有一个on hand嘅，系一个喺手嘅，可能我都会切八嚿。我有机会系真系会分四日或者甚至乎分八日咁样食咯。咁你咪叫做食咗。 咁但係又唔使話佢搞到超大標咁樣，如果超標我都覺得幾辛苦嘅。同埋月餅有陣時候大家攞個焗爐或者攞個微波爐輕輕咁樣去到烘翻熱佢，係啊，咁又係第二個食法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大家係啊食嘅時候都可以嚇，即係睇下嗰個如果同個雞髀指數比係點樣。咁如果你喂講多少少先，咁如果你話有一啲同流心嘅月餅比嘅話咧。嗰、那個雞髀大概咧就係一比一啦，即係睇你自己想食雞髀啊，定係想食嗰一隻嘅流心月餅啦。如果俾我，我都會選擇翻食雞髀嘅。 係啊，咁大家可以適隨轉變啦。不過亦都要適可而止，每樣 嘢都。食雞髀都係要適可而止。 好，多謝小白呢個分享，謝謝你。 好，唔該小白， 唔該。 我的享樂時代。 喂，昨日夜晚黑咧，除咗睇歐聯之外，又睇埋呢個生果發布會啦，睇下啲新手機啦， 有冇睇到啊？ 隔代換有啊，有睇到。不過原來咧，依家呢個品牌嘅發布會咧，個焦點咧，今次嘅亮點喺手錶嗰度。 哦， 係啊， 我都未睇，所以 嗰只6000多元嘅手錶咧，今次真係去到防水嘅級別咯， 哦， 即係潛水都 OK 喎。第二咧，都真係 連千幾蚊， 係啊！但係 可以買到個電話，亦都係。 我講啊，今次咧佢出完呢個手錶咧，嗰啲 gadget 界嗰啲猛人啦，即係通常嗰啲 YouTuber 或者玩開呢啲智能嘢嘅人咧，一面向好喎，話咧呢個新手錶雖然個造價係貴啦，但係佢以個晶片啊，同埋咧個性能咧係超級高，因為咧佢被譽為保命神器，意思係乜嘢咧？因為佢入面咧加咗一個全新嘅温度感應器，佢精準度咧達到咧0.1度嘅，即係唔係1度咁簡單，係0.1度。 即係偏差0.1度都 detect 到。 係啦，咁咧呢個咧係好貼心嘅。霍女士嚟讲，因为咧佢啊加入咗咧女性周期个追踪功能啊， 有 一个叫做 cycle tracking 啊，咁啊让到女性可以追踪自己嘅一啲排卵期啦，同埋咧喺个温度入边咧，即系有阵时女性会手脚冰冷， 体温咁样，自动帮你 手脚冰冷啊咁样，咁你就会好快就会 sense 到，或者个手表会有通知话俾你听，啊 ，Barbie 啊，依家咧你体温咧 高咗， 低咗2度，你自己着翻件衫啊，如果唔系摄亲咁样， 即系哦、即系科幻片咁样，以后你冇咗呢啲咁样嘅智能产品咧，你做唔到人啊。 嗯， 同埋咧， 有人提你， 你身边已经唔需要有人啦，已经有只标提你啦。即系嗰啲嘘寒问暖咧，以往就话，唉，好想珍惜身边有个人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而家咪有， 依个就标得啦。 系啊， 系咯。同埋咧，另外就系呢个都劲。嗱，头先个货男性啦，呢个货女性。头先个货女性，呢个货男性，就系嗰个咧撞车嘅车祸侦测功能啊。可以咧 sense 到咧附近啊。四周一啲车祸嘅探测咯，咁探测咗咧一啲汽车重力撞击咧，佢就会喺只手表嗰度有啲震荡，咁、提醒你话喂危险速逃咁样咯。 哦，咁多少少得唔得啊？即系譬如边度有人抄紧牌咧，即系抄牌， 警报器。 喂， 有冇呢啲 app 嘅咧？其实 我都想知道，我都想知道。嗱，如果咧呢啲品牌加入呢个元素咧 ， 我估7000元都买得到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